用勒索软件将内部资料锁上，要挟将资料外泄，并向机构索取金钱，意图从中取利。余发昌话，医管局的手机应用程式HA 高去年加入遙距診症服務，暫時未接獲程式被攻擊的記錄。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為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 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初时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5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230点，上升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167点，上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7， 日元 109.21，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227， 人民币 6.489， 英镑对美元 1.391，欧元兑美元 1.201， 澳元兑美元 0.77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2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6.44 美元，卖出 1786.9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让我。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8的时间，扭开心机，现在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晨，外面23度的气温，不过空气就一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的水平，普通，不过都可以呢吸下嘅，咁我哋始终都要吸噶嘛，睇下你附近会唔会有多啲花草树木嘅时候，行佢嗰边吸多两啖啦吓。直播室入边咧，咁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2021年嘅5月，今日几多号啊？今日6号，5月6号嘅时间一齐起身播。早晨啊，晨光第一线，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话，哎呀，有早知就啊，即系言语讲嘅就系有早知就冇黑衣咁样，即系咪攞个押韵咁样？所以呢句说话细个嘅时候一路听咧，就一路觉得我都好印象深刻。系啊，样样嘢都有早知啦，系咪先？早知嘛，早知嘛，早知嘛，早知物。咁但系我哋呢啲嘅凡夫俗子咧，就梗系成日都有讲，哎，早知嘛，早知乜嘢啦咁样。但呢个世界总有好多咧就智者嘅，咁佢哋都话啦，喂，其实人咧好简单，人真系好简单，千祈唔好成日讲早知两个字，即系成日话，哇，如果我系 Bill Gates 咁样，哇，唉，盖茨咁多身家，哇，如果我系佢又点样又点样，哇，如果我系李嘉诚嘅咁样，哇，我又点样又点样又点样，哇，如果我系特首嘅，哇，我又点样又点样又点样，好多咧都系如果。咁但系咧，我哋成日都会谂一啲嘅名人啊、政要啊、有钱人啊，去到谂，哇！如果系点样，点解我哋唔谂？我哋真系应该将我哋自己嘅目标，或者将我哋自己嗰个嘅人生嘅态度咧，即系融合翻自己嘅性格，唔好成日如果啦，我哋就不如做，又唔好喺度讲话不如咁样，都系做，实事求是咧，原来就系往往嗰啲成功人士佢哋成功嘅关键咯。即系大家谂嘅嘢咧，其实可能做人大家又差不多。咁当然啦，有啲真系哇，嗰啲哲学好深嘅，好难明白嘅。咁嗰啲我哋要拍手掌，即系听一听咁样。但如果你话喂，去到某一啲人咧，佢哋真系大家可能啊，发觉啊，佢谂嘅嘢同我谂嘅差唔多嘅啫。啊，点解人哋可以成为咗乜乜乜，而我又只系我自己咧咁样？个原因就系因为喺我哋人生入边咧，太多呢啲啊。有早知有早知咁样，又或者如果我系乜，如果我系乜，我哋缺乏咗一个咧就系实事求是嘅动力啊！呢个动力非常之紧要，因为只要我哋能够有呢一个动力，我哋将呢一啲叫做梦想，将呢啲目标付诸实行，谂咗一个好嘅计划出嚟，咁我哋咪唔使成日喺度谂啊！如果我有钱嘅时候，我可以做啲乜嘢啊？如果我系读好书嘅时候，又会点样？咁咪当初读书读得唔好嘛？系咪啊？如果我系一个咧，好健康嘅人，咁我又好想有啲咩做，可能因为自己成日冇注重健康啦，咁啊得到一啲嘅病咁样，咁所以我哋就千祈唔好成日谂，如果每一样嘢我哋谂，只要做，好坦荡荡，而且好踏实咁去做咧，结果就会出嚟噶啦。 相伴无众人，外貌品行随意区分，日夜张望能成就伟人，或是作一世闷棍。自问极不愿多国际人，但事实声调难以变更，踏入巨星命途难度较甚，或是再需要集训。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站在美光下逃离树荫，还是我不去面对黑暗，白日梦破醒了满腔余音。自问表演不差过人，浪漫演绎还会震音，或是明书展明如约星辰，方可以惊到众生。如果我是陈奕迅，这句话太吸引，独站在美光下逃离树荫，真相是其实我不去面对苦困，白日梦里 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我会帮手做家务。 妈妈，我会执好自己嘅嘢。 妈妈，我会俾家用你。 妈妈，我会锡晒你。 晨光第一线，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日日都系母亲节。 呢、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曾经有一个人，他为了得到美丽的蝴蝶，他去买了一对跑鞋，一个很大的网，穿上运动装，追逐奔跑了好耐，终于他气罗气喘，满头大汗咁样捉到几只，但是蝴蝶在个网里面恐惧挣扎，丝毫没有美丽可言，一有机会蝴蝶就想飞走，咁样做就叫做追求。另外有个人，佢都好鍾意蝴蝶，佢买咗几盆鲜花放喺窗台，然后静静地坐喺梳化，饮住杯热茶，望住啲蝴蝶飞到嚟盆栽前面翩翩起舞。咁样做叫做吸引。追求就係从自我嘅角度去考虑，忽视咗事物内在嘅微妙规律，所以成日都事与愿违。吸引就是从完善自我、奉献自我而出发，顺应天理，因而皆大欢喜。以上讲的正正就是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若精彩，天自安排。好多时候我们想得到某些东西，会很用力地去追求，但是得到的都是反效果。不如从今日开始，我哋简单啲，将精神放喺完善自己嗰度，创造自然嘅吸引力，睇下我哋吸引到啲咩翻嚟啊！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准备工作，相信你哋都做得足。不过有啲嘢千祈唔好做多咗啊！记得入到市场之后，唔好影相，同埋唔好放上网呃 like， 否则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降级噶。呃 like 呢啲嘢，等成绩出咗先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朝早六点二十二分嘅时间啊，出边系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我每一个月咧都要写一张嘅，最少写一张嘅支票啊！呢一张嘅支票咧就系俾我自己仔仔吓搭校巴用嘅。啊，有阵时候我心谂啊，咁啊校巴公司都仲会收支票嘅咧，其实过数俾佢咪得咯咁样，唔紧要啦吓，人哋就用呢个方法去到处理嘅。不过我谂翻一个故事，就系、是、有一日啦。因为男士咧，今日带着哇，系好靓嘅靓女，去到一间咧名店。呢间名店啊，梗系卖包包噶啦。这个包包咧，哇，系一望个价钱牌，50几万、哦，咁贵你买唔买？哦，我唔买咯。咁、这、呢个男人咧啊，好嘢、哦，咁佢咧就俾钱啦。可能咧呢、这个女仔系佢心仪嘅女仔。呢、这个男仔咧俾钱嘅方法咧，啊，同我俾呢一个嘅叫做校花公司都系一样，佢用支票，佢好潇洒咁样攞咗个支票簿出嚟，喺上边咧又写价钱啦、啊，又写呢个包包公司嘅名啊，黐埋个名咁样。好啦，哇，喺一路写嘅时候咧，我见到嗰个嘅店员个样，我 sales 就皱晒眉头，可能佢心谂，哇，呢、这个年代。仲有支票嘅咩？可能佢后生啦，支票簿可能都未见过。咁但系佢又发觉啊，支票佢都知道有啲难处。哎啊，呢、这个男仔嘅醒目啊，佢一见到咧就系个 sales 咁样嘅眼色嘅话咧，佢就喺度好贴心咁样同嗰个 sales 讲啦。哎，你见到我写支票，担心系咪？我知噶，你担心呢一张票咧？哦，我而家攞咗你嗰个包包。但是呢啊个支票呢我、啊、对唔到钱喎、哦。你唔好担心呢样嘢呢，再加上今日星期几啊，今日呢就五月六号星期四。不过呢呢、这个古仔嗰阵时呢就星期六嚟嘅。咁银行呢冇开门啦。所以佢就话到啦，呢、这个男仔就话啦、啊、不如咁啦，你又担心咁啊，我又想买呢个包包。咁啦，呢、这个支票我摆低啊喺你哋呢一间嘅铺头嗰度啦，当然啦。但呢个包包呢我唔攞。这个包包呢我就摆喺呢一度，但你唔好俾其他人买啊。去到星期一啦、啊、星期一嘅时候呢，咁你呢就可以去银行嗰度对返呢一张支票，哎我、啊、对到钱喎，咁我写个地址俾你，咁你咪搵人 send 返呢一个嘅手袋俾我囉，好唔好？我店员听到之后，哎 ,ok 喎、啊、我又冇损失係咪，咁而且又做到生意、啊、加上呢咁佢、嗯、都讲到咁样啦，咁、啊嗯、信佢啦係咪。好啦，呢、这个店员咧个 sales 啊，真系接受咗呢个方法啦。咁而且就将呢件事啊办到得妥妥贴贴又包啊，睇下到时咧包到咁靓噶啦。咁我哋会用边间嘅速递公司咧，送过去。啊，如果你唔中意嘅话咧，我亲自送翻俾你咁样。星期一嘅时间，呢、这个 sales 就攞住呢个支票咧，就去银行嗰度入钱咯。哇，喺入啦，叮叮，哎，哇，唔系嘛，张支票假噶，真系一张空头支票嚟噶。於是乎咧，呢、这、一个愤怒嘅 sales 就打电话俾个男士啦。咁个男士就话啦：，我、哦、其实都唔紧要啦，咁样。系啊，嗰、那个支票咧，其实都系空头支票嚟嘅。咁我只不过系想有一个快乐嘅感觉，啊、送俾个女仔咁样。那个包包我唔爱噶啦，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呢、这个故仔原来揭示咗一啲咧啊，同我哋钱银啊、财政嘅一啲借贷嘅危机。人好多时咧，对于未来嘅收益啊，充满咗良好嘅一个预期嘅时候咧，啊，可能咧就系一啲巨大风险嘅来临嘅时候。同样一件事发生喺你身上边，可能你觉得系笑话啦，咁但如果发生喺其他人身上边，都会几惨。你谂下 sales 满心期待谂住啊卖咗个手袋，满心期待谂住去入钱啊，原来咧，唉，只不过系一个男人，佢纯粹只不过系想氹下个女仔，搵住自己嚟搞。人好多时咧都有唔同嘅贪念， 始终系 sales 想做到生意，咁呢个系正常嘅生意啦，系咪？都唔算一个贪嘅，积极啫。但系喺呢个男士冇乜出现嘅呢个隔篱嘅女士，佢就系因为贪，先会令到呢一个男士有呢一个嘅举动。贪就容易俾人呃。啊，要知道有阵时啲东西呢个世界有冇咁多叫做免费午餐，梗系冇啦。个女士损失咗啲乜嘢，我哋唔知道。但是这个女士可能因为一个贪字，所以才被个男仔呢就是呃到。呃到的可能是男仔觉得、啊、你觉得我好有钱一份的喜悦。这个年代也有很多的诈骗的骗案。很多时呢都是因为大家一个贪字、啊、可能呢、就会因为一个贪字损失了很多了。在每一次有一些叫做财富不翼而来的时候，你又会不会先想一想，嗯，这个钱其实本身不是我，我都是不好要呢。 吹过蜡烛一一岁，原来幸福会流泪，一天接着一天，愿定价此刻放心泪，带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碰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道理，喜欢从没过期，斑马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等你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 时间会到早上的六点半钟噶咯，咁啊听完新闻报道之后，继续黐住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啊。今日朝头早星期四嘅早上，继续有白娟陪住你哋。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考试当日最紧要咧就系预留充足嘅时间去市场，前一日夜晚咧千祈唔好读书读得太夜啊！考试嘅时候咧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嘅头脑，同埋一考完试记住早啲翻屋企休息，同埋准备下一科嘅应考，唔好周围去玩啊！我系白元浩，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完成荃威花园 R 座强制检测行动，约46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结果全部属阴性。荃威花园 R 座一名菲佣早前确诊感染变种新型肺炎，全栋大厦居民已经撤离到检疫中心，接受21日强制检疫。政府发言人表示，疫苗接种计划开展第69日，累计已经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的人口已经超过100万人，约占本港16岁或以上合资格接种人口 15%。 另外，前日有9宗接种疫苗后送院个案，分别出现头痛、头晕、心悸、面部麻痹等症状，其中6个人已经出院，2个人留院观察，1个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 警方正調查一宗非禮案，拘捕一名36歲男子，他涉嫌在輕鐵車廂非禮一名15歲女學生。警方星期二接獲報案，指女事主翻學途中在屯門區一列輕鐵車廂內被一名陌生男子非禮，住校社工得悉之後報警。屯門警區非常重視案件，深入調查後昨天在屯門拘捕一名懷疑涉案男子。警方正調查一宗涉嫌使用警員偽造身份證和看醫生後不給錢的案件，拘捕一名29歲男子。警方上月12日接獲一間診所職員報案，指有人接受醫療服務之後未有付款離去。重案組調查後懷疑有人去年8月起使用偽造身份證在尖沙咀一間診所登記，而偽造身份證的資料屬於一名警員。警方星期二在黃大仙拘捕一名男子，在他身上和車內檢獲20張屬於他人的身份證和印有該名警員資料的醫療報告。天氣方面，一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三。02470， 咪住，应该是23312334。 咦，这个不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热线电话23312334。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第35/36季现正接手申请，由现在到6月14号为你提供申请咨询服务。 想了解多啲，预约专人讲解，协助填写申请表格，打嚟23312334。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冇情讲，我一定要同你割只啊！ 嗱，你冷静啲，唔好割住。 啊，佢成日扇我喎、啊。 但你冇戴防切割手套，拎住把刀，我惊你会割亲啊！ 关我咩事啫？系你自己啊，搞到地下成地积水扇亲啫嘛。 哦，原来你哋都系想我注意安全咋？ 但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厨房安全做到足，食客员工开心安全又满足。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5嘅时间，唔知佢醒咗未咧？喂，林慧，喂，喂， 你咁样因住我瞓翻着啊，白元浩， 试下啊嘛，惊大声得滞，你未醒嘅时候嘈醒你啊！ 喂，不过讲真，呢、這个时候真系可能有啲朋友系啱啱起身， 系啊，系啊，啱噶。所以唔使太激动啊，我哋等佢慢慢 warm up， 耳仔都需要按摩，话俾你听啊。 你谂住点样帮大家按摩只耳仔？ 揸车去佢嗰度帮佢捽捽捽捽捽只耳仔咯，捽埋耳屎出嚟。 都唔使嘅，我哋可以讲下一啲同啱啱起身有关嘅话题啊。 哦，好啊，例如咧， 我咧琴日突然之间见到一个报道咧，讲咧就系话啱啱起身嘅禁忌。 嗯，啱啱起身嘅禁忌啊。 系啦， 食辣椒，食辣椒。一定是吃辣椒，虽然我好喜欢吃辣椒。 你想得咁极端的，咁有好多禁忌。如果你咁唔可以即刻吃辣椒。 唔系，因为可能寻日夜晚食完辣呢，咁你朝头早唔怀疑，唔觉意食咗嘛，系咪？ 哦，我呢四个呢就贴近啲你起身会有机会做嘅嘢嘅。 嗯。 嗱，第一样嘢呢，我又觉得唔知算唔算係真啦，但係呢又可以参考一下嘅。第一样嘢就係话呢，唔可以赖床嘅时间太长。 哦，咁呢个係啊，我赖床呢我都好多年冇赖床啦。呢、這个 係咩？即係你会即刻弹起身。 係啊，即係例如朝头早嘅时候呢，因为我个闹钟，其实我唔知道我好似都有分享过，我个闹钟系一个蟋蟀叫嘅，喺电话入边有蟋蟀叫，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吱吱吱吱吱吱咁样嘅。 我知你讲边个？ 系啦系啦， 你醒瓜好嘢喎。 系啊，咁醒到，咁佢一吱吱吱吱叫嘅时候咧，我即刻擘大眼，跟住即刻熄咗佢，因为我惊嘈到其他人啊嘛。所以咧，搵呢一个闹钟咧，好辛苦，又要我听到，又要咧系屋企人。听唔到，咁你谂下几难啦，系咪？同埋因为我屋企咧最近又有分享过嘅，最近啲雀仔咧好鬼大声，哇！只三点几已经唱歌，咩事？我心谂好啦，咁啊，所以有阵时嗰个蟋蟀声咧，吱吱吱吱嘅时候咧，可能屋企人就会以为都系附近嗰啲雀仔嚟啫，就冇谂到咁多，就继续瞓咁样，直头醒都冇醒啦，个潜意识都已经冇埋啊，醒个潜意识都冇埋咁样，咁我就可以顺利用呢一个响闹起身啦。 其实我想话咧，我听咗你讲咁耐咧，如果俾住我系你咧，我会好冇安全感咯。对于呢个闹钟声，因为我都会以为佢系环境声啊。 系啊，嗱，所以就系咁啦。变咗礼拜六日咧，嗰啲咁嘅雀仔又喺度叫嘅时候咧，我又会以为系我闹钟，跟住我又醒咗啦。 哎呀， 都 冇办法啦，因为你嘅出发点系想令到啲屋企人觉得佢哋唔系闹钟 声，系咧， 所以你就只能够用自己意志力起身啦。 嗯。 嗱，講翻頭先講話，原來咧賴床賴得太長嘅時間咧，嗱之前都有講過話，起身之後咧，攤平個人一陣，就唔好即刻坐起身啦。如果唔係就好容易會有話，可能啲血壓會飆升啊，或者咧會對啲血管唔係咁好啦，因為突然之間一個狀態，突然之間起身咁樣，好似就唔係咁好啦。 啊，啲頭暈嗰啲啊嘛，血壓唔係好啊，係。 係嘅，係嘅。但今次咧，專家咧就調轉嚟講嘅喎。就是、说如果你起咗身之后呢，咪有好多朋友会即刻呢、可能拍熄咗个电话嘅闹钟之后呢、就拎个电话出嚟碌下手机啊、甚至乎玩下游戏啊、睇下社交平台嘅状态啊咁嘅。原来如果呢个过程做得太耐嘅话呢、就可能会对健康构成影响啦。 哎呀，点解 嗱，你谂下啦，如果你长时间吊住只手，咁可能会对你啲骨有唔好嘅影响啦。 系、哦， 如果你打侧瞓姿势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就可能会腰酸、背痛，甚至乎头痛。 啊，有脚痹咧，手啊痹咁样。 系啦，嗱，同埋如果呢一个嘅赖床嘅习惯咧，维持得多过可能15分钟以上嘅话咧，原来咧你就会令到身体咧以为你想去到一个咧翻瞓嘅状态。 哦， 咁然后咧，如果你系闭目养神、思考冥想得太耐嘅话咧，你呢一个咧唔清醒嘅状态咧，就令到你之后成日咧。都会好似混混沌沌咁样啦。 嗯，哦，有啲咁嘅嘢啊，原来 系啊，原来系会咁噶。咁再加上咧，因为你照计咧，一朝早起身咧，系会有一种空腹感噶嘛，即系断估你应该唔会饱到第二朝都仲系觉得好饱咁样啦。吓，咁如果你有呢一个嘅空腹感，而你喺起身嘅头两个钟头之内咧，你唔去满足下个胃嘅话咧，原来长此落去咧，都好容易会导致肠胃嘅疾病噶。 有啲咁嘅事？ 系啊，我都系第一次听嘅，所以我就今朝做一段话俾大家听。所以原来食早餐系好重要的。 我放心，钟哥听到噶啦吓，你记得早啲翻嚟，嗌埋你嗰份。 呢个都系一个好提议、哦。 系啦系啦。 咁其次咧，第二样嘢就系话咧，原来咧起身之后咧，我知道好多香港人咧都系好把握时间嘅，可能即系想喺翻工之前咧做下运动咁样啦。但系原来咧有专家研究咧，起身嘅头一个钟之内咧系唔适宜进行剧烈运动嘅。 系嘅咩？ 系啊，即系你唔好谂住一起身之后，我、啊、换完三十五分钟之后再跑下先咁。原来咧咁样系唔好噶，同埋咧嗱呢一个咧唔适合进行剧烈运动嘅影响咧，好彩系细啲嘅，因为佢纯粹咧只系会令到你嘅你个神经咧交叉神经咧交感神经咧会处于一个兴奋嘅状态，而就打乱咗个自主神经嘅节奏。 哦，都唔系话好严重，好彩。 系啦，因为纯粹咧系原来。为什么人会说哎朝头早跑步好像全日都很精神呢，是因为呢原来它会令到你有一种紧张和焦虑的状态。 哦，那不怪不得我成日跟人说、啊、你以为我翻早很精神，有时候因为靠运动呢，我成日用一个字去泵泵返啲精神出来、嗯。哦，原来科学都解释到、哦。 是啊，因为你有一个紧张和焦虑的状态，你个人咪会觉得以为自己很精神，即是很 alert 咁样咯。哇，哎，我好警惕，我好警惕，我好小心咁样咯。 哦，原来有啲咁嘅嘢喺度嘅。 咁所以呢，即係我觉得呢一啲嘅所谓嘅叫做起床小禁忌呢、 嗯、 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嘅。 好啊，咁大家听完之后呢，咪起身嘅时候呢记住啦，就唔好即刻起。又唔好赖床赖太耐，系啊，有哲学喺度嘅，咁大家把握住啲最啱嘅起身时间，咁、嗯、就起身啦。而家已经咧吓六点九啦，差唔多。好啦，唔该晒，不如我哋转头见，翻嚟食早餐啦吓，拜拜。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临出门口之前，梗系要睇清楚自己有冇带齐个人物品啦，准考证、身份证都要记得带好、啊。其次当然要带文具啦，我是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就不是跟你讲早餐，就是跟你讲第二样嘢。喂，讲咩啊？我成日耐唔耐咧都会睇嗰啲外电新闻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哇，又有咩人咩人咧喺海滩嗰度咧执到嚿古灵精怪石头，跟住又哇，依呢嚿石头咧。哇、啊！原來價值連城啊，跟住又話咩俾啲咩咩咩公司咧，就係買咗嗰個石頭，哇！一買咧買幾廿萬喎、啊、咁樣。講緊嘅係咩石頭咧？啊，原來呢一個咧並不是石頭嚟噶。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咧龍涎香啊，你一聽就聽過啦。啊，佢喺西方咧都有一種叫做灰琥珀嘅稱號噶。啊，外表咧就呈一個灰啊黑色啊。好似蠟質咁樣嘅，即係一大嚿蠟狀啊！但係咧，佢又有好硬嘅一嚿嘢咁樣，所以望起上嚟就好似一嚿大嘅岩石啦。啊，佢有獨特嘅一種金香嘅香味，歷史上咧亦都係其中一種好主要用嚟提煉香水嘅定香劑。啊，類似咧就係葉炳純嘅氣味啊！嚇啊，而家大部分咧都係用化學物咧去到取代噶啦。咁但系原来咧，一有嘅时候咧，我嗰啲公司都中意咧，就买翻用一种古代嘅方法咧，去到提炼翻香水。好啦，人类啊，去到利用佢呢种龙涎香嘅时间都已经超过一千年噶啦。咁可以话咧，就称得上系海洋之宝、哦，咁啊可以提炼咁多香味啊嘛，系咪？不过咧，啊，直至到1800年代，人类先至开始咧，就系发现啊呢一种咁奇怪嘅。海洋石头是什么呢、啊、原来抹香鲸消化系统所产生出来的。有些人认为呢其实就是鲸鱼的呕吐物、啊、有人认为呢其实是鲸鱼的粪便、啊啊、关于这件事呢有些专家就说到了，在同世界各地不同人的讨论之后，他就认为龙涎香的肠里面呢就是承认了这个龙涎香的关键。抹香鲸的生活在世界各地都是遍布了的，所以有时候它可能吃了一些东西进去，又或者是它做一些正常的一些叫做清理肠胃的活动的时候，它就会将这些在身里面累积了肠里面累积了的呕吐物就聚集了出来，然后就在那个位置海那里就呕出来，于是乎就会成为了这个石浮啊浮啊又浮在海岸那里。啊、我哋知道咗呢一个事实咧，其实个原因都系都几悲嘅，系因为人类有段时间啦滥杀呢个抹香鲸，咁啊亦都会剖腹啦，咁啊见到啊原来都有呢一样嘢咁样， 於是乎先至咧就係發現咗呢個龍涎香嘅秘密。今日咧，我亦都希望如果大家中意香水嘅，唔紧要嘅，咁但系咧就千祈就唔好去支持一啲咧就叫滥杀暴瓶啊，我哋揾翻啲爱护大自然嘅公司咁啊好啲啦。始终咧好多嘅叫做香水咧，而家用化学物啊，都一样咧系可以咧就系代替到噶啦嘛，系咪？可以环保嘅，我哋就尽翻一分力啦。 谁人无事跳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答，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算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到扮作怪，不敢释出怪男孩，有事物将我活埋，重拾内心不枷锁，不假思索，放开做人，放心任人猜。 妈妈，我会帮手做家务。 妈妈，我会执好自己嘅嘢。 妈妈，我会俾家用你。 妈妈，我会锡晒你。 晨光第一线，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日日都系母亲节。 日日都系母亲节，所以起身同阿妈妈讲句早晨，同埋妈妈 I love you 啦吓。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就同大家讲下啲时装潮流嘅嘢。女士都系中意讲靓嘢噶啦，揾多个女人出嚟先。早晨啊，海。 早晨啊 ，Barbie。 哎呀，我知道你今朝讲嘅题目咧，其实我都好中意噶，但系我咧人生里边咧，从来都唔可以着呢时衫。 真的嘛？所以咧，我自己拣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都希望帮大家又可以解到个心结啦。 我哋听下到底呢时有啲乜嘢嘅穿搭可以令到我哋容易啲着上身先。 係啦，即係呢次呢大家呢又係好好喜愛啦、 嗯、 但係呢又覺得有啲驚嘅一種爆料嚟嘅。咁不如先講下啦，少少呢次個起源呢，究竟佢喺邊度彈出嚟有呢種所謂呢次嘅爆料啦咁樣、 嗯。 其實呢佢呢就係起源於呢個16世紀左右啦，咁就喺歐洲嗰邊起源先嘅。其實應該我冇記錯就應該喺意大利嗰邊先嘅，同宗教都有少少關係。咁因為其實嗰、那個Lazy 呢其實佢嗰個做工呢係比較繁複嘅，所以呢價格亦都係昂貴嘅，係當年嚟講， 嗯， 亦都係因為咁樣呢係屬於啲貴族專屬嘅一種嘅布料啦，或者係衣著啦，或者同宗教係會有關係嘅， 嗯， 咁但係慢慢呢去到即係其實當其時呢甚至乎係一種身份嘅象徵嚟嘅，但係慢慢呢其實即係大家都會演變啦，係咪會改良啦，會將佢改得比較大眾化啦、 嗯、 所以慢慢開始呢就會見到啦，其實一啲平民少少咧，都會咧著到 lace 布呢一種嘅布料啦。咁 lace 點解會咁多人揀呢，就係、是、其實佢可以做到好多種唔同嘅風格。即係呢一種布料咧，其實你可以因應唔同嘅 design 啦，唔可以做到唔同嘅風格出嚟嘅、 嗯。 我哋一諗咧，可能就會諗到係優雅啦、elegant 啦，係咪 sexy 啦？ 係啊， 係嘛？即係因為有啲蜘蛛嘅感覺啦，好 sexy 啦。你都可以做到好甜美嘅感覺啦，好温柔啦。甚至乎我覺得咧，其實都可以著得好型格嘅。 嗯、 我覺得喺 sexy 同型格咧攞到個平衡嘅表表姐咧就係 Madonna 啦， 嗯， 即係喺我心目中佢著 lace 咧係真係型到爆啊！但係咧嗰種型咧佢又好性感咧，我覺得係好厲害嘅，即係佢著出嚟嗰種嘅俾人嘅感覺就係、 是。但如果跟翻佢穿搭係咪真係都駕馭得到？ 哦嗱，即係咧我哋真係唔好立亂跟啦，係咪？即係喺所有。佢好多因為係做咗啲 MV 啊或者舞台嘅效果啦，係、 嗯、 咪？再加埋佢嘅髮型啊，佢嘅化妝所配合咧，都係比較誇張嘅、 嗯。 我覺得嗰種就適合於喺舞台，我哋就觀賞作用啦。但係如果我哋自己平時著嘅話咧，我覺得都有幾類嘅衫咧，我哋都可以考慮係著 lace 嘅元素嘅、 嗯。 假如你話你真係咧、譬如有一啲場合啊，你需要著得比較優雅一啲咧，我覺得一條 one piece 嘅 lace 裙咧，其實真係可以好。elegant 好優雅嘅， 嗯， 我覺得嗰個配色咧唔好太過複雜，可能以前咧啲人會覺得啊，我著 lace 裙驚死唔夠喎，係咪唔夠隆重啦，唔夠優雅啦，就會再加條珠鏈啊，或者加啲好誇張嘅頸鏈，得嘅，呢個又係可以你可以營造到某一種嘅效果嘅。但係我覺得咧，去到今時今日咧，都唔需要再襯啲特別誇張嘅鏈啊咁樣，你可能又係一對靚靚啲嘅耳環。 嗯 ，subtle 少少嘅 accessories 啦，我覺得襯一條 lace 裙咧，係反而可以突出到嗰條 lace 裙咧，其實就已經好點到即止，好夠噶啦，已經就會係唔好太過隆重咯，我自己覺得係啦。咁如果你想再減啲隆重嘅感覺啦，你話我真係唔需要著到成條 lace 嘅裙噶喎，咁樣。你可以選擇嘅就係一啲 lace 嘅上衣啦，一啲 top 咁樣啦，可以襯啲背心裙啦，再型啲嘅其實我哋可以襯一啲叫 overall，類似啲 jumpsuit 咁樣咧。不過當然如果你一件 lace 上衣嘅話，咁你再襯一件長袖或者短袖嘅 jumpsuit， 其實你睇唔到嘢嘅。你可以咧就會係襯件背心咯，其實一件 V 領嘅背心嘅 jumpsuit 或者我哋 so called 叫一件 overall 啦，其實就係、是、都會好型，因為你就會突到少少 lace 出嚟。再唔係嘅話啦，即係你想個元素再少啲啦，呢幾個部分可以咧就係一件，譬如一件吊帶嘅小背心啦，跟住你可以外面再加外套啦，咁可以做到個層次感，又玩到啲 lace 嘅元素。 嗯， 若然你都嫌都係lace 背心會唔會又太過 sexy 啊咁樣，都可以玩到 lace 元素嘅咧，就係、是、你件 top 可能就係一啲領口啊或者袖口啊加到少少 lace 布嘅話咧，其實。都 OK 啊，我覺得都係好容易穿搭嘅一啲嘅單品嚟嘅。 嗯，嗱，聽阿海講咗咁耐咧，我覺得其實咧都可以自己試一下加一啲相關嘅元素落去自己本身啲衫嗰度。 啱啊，其實可以 DIY 都得噶。譬如你本身可能有一啲 top 啦，你話咦舊咗咯，我想將佢 upcycle。其實就算一件 T 都好啦，你可以咧，你可以攞去啲改衣鋪又得、 嗯， 或者如果你自己識得做少少嘅即係車工都好啦，咁你就可以咧將佢車咗一個 lace 布喺個袖口位， 嗯， 或者加個袋咯，一個 lace 嘅袋啊咁樣啦。其實你可以將成件衫可以 upcycle 咗佢咧，都係 OK 噶。咁我自己會覺得，就算唔係，你可以係一條 lace 嘅半截裙啦。其實而家好多半截裙咧，佢入邊都會有加到就係一啲嘅底裙喺裏邊啦。咁、 嗯嗯、 你就唔需要再跟哇咁通透咁點啊？咪成隻腳俾人見曬咁好驚啊？係咪？咁好多 lace 布其實而家咧入邊都會加咗底裙。咁、 嗯、 你可以襯睇下你想個出嚟嘅效果係點啦？你想高貴啲嘅，咁你可以襯對 ankle boot 啦，或者是其实衬凉鞋啦，其实都是夏天我觉得很清爽很有型的一个穿搭方法来的。 嗱，我自己虽然咧对 lace 咧本身唔系特别偏爱啦，但我觉得我可以试下买翻对 lace 袜。 诶、哎，又得、哦，其实都得、哦。喂，再讲多少少啊 ，Barbie。其实咧拣 lace 嘅时候咧，那个布料咧点样拣咧都系紧要噶。其实 lace 布咧主要其实佢嘅成分咧，大概有几种啦，就尼龙啦、棉啦同埋人造丝咁样。真系好纯正嘅 lace 布咧，食起即佢系冇乜弹性噶。 嗯。 甚至乎你会觉得有啲硬噶。所以慢慢演变落嚟咧，就会有啲叫做化纤嘅 lace 布啦。 嗯， 佢就会比较平一啲。 嗯， 嗰、那个花款会多一啲啦，颜色亦都会多啲啦，亦都冇咁易断嘅、嗯。因为如果你系一啲咧，譬如纯尼龙啊，或者即系纯正啲嘅 lace 布咧，佢会比较容易断嘅。喺做衫嘅过程就会比较繁复一啲。 嗯， 但系我哋讲呢啲化纤嘅 lace 咧，其实就系因为佢冇乜弹性啊、 嗯， 所以再演变落嚟咧，就会有啲系棉布嘅 lace 啦。 系 棉布嘅 lace 咧，亦都会有个好处就系佢亦都系比较平一啲啦，冇、咁易断啦，佢嘅手感都好嘅。但系有样唔好处啦，就系佢比较易潮，咁就需要烫、嗯。但系佢咧都适合高温烫咧，都系冇问题嘅。所以我哋拣唔同嘅 lace 布嘅时候咧，我觉得都会因应嗰件衫，即系佢用边款嘅 lace 布去做啦。咁然后你摸上手啦，甚至乎即系有得试嘅，你可以试上身啦。咁、我少少嘅即系建议咧，就系话 lace 布咧唔好拣啲太过廉价嘅。因为 lace 布本身咧就容易失手嘅一种布料嚟嘅，我觉得少少系啦，即系如果你成件都系 lace 裙啦咁样啦，但系你嗰种 lace 布系比较即系望落去咧，即系直接啲讲咧，有啲 cheap 嘅时候咧，你着出嚟咧，其实我觉得系嘥咗你嗰日嗰件衫咯、 嗯。 所以喺拣嘅时候，其实个布料啊、设计啦都要去配合咯。咁我觉得就。着得会好清心咯，跟住就会。 同埋咧，我自己嘅小观察就系，我觉得咧有啲 lace 单品咧都系比较贵啲嘅，因为咧啲人话咧车 lace 咧系啊，一来啦，同埋二来咧就系个手工咧好难车咯。 因为要对花，因为有时咧 lace 咧佢做咗印花，咁佢嗰个花脚咧其实你要对翻，因为佢嗰个脚佢会积咗噶。 系， 所以点解有阵时有一幅 lace 布你唔可以话我喺中间落剪咧，一嘢就剪咗佢，爱嚟做某一部分唔得噶。佢要用到某一大幅咧，先至可以做到成幅嗰个元素。所以点解有阵时有啲 lace 会咁贵，尤其是欧洲嘅 lace 布会系贵啦。如果你想拣中档价少少咧，其实韩国同日本嘅 lace 布咧。都是我觉得那个价位是可以接受的，其实都会是。 咁大家不妨都可以啦，喺今个夏季里面呢物色下有冇啲咁样嘅单品可以返屋企玩下衬下囉。 係啊，你提出嘅物都系一个好好嘅尝试啊。 呢个系最细胆嘅挑战。 先从呢啲开始囉。 好啦，同阿海讲住咁多先，唔该晒海。 下次再倾，拜拜。 我又即管等下，睇下 Barbie 会唔会开始着下嗰啲 lace 嗰啲袜啊，咁样等大家咧只眼哇耳目一新嘅感觉噶吓。时间咧已经嚟到早上嘅6:59啦吓，咁啊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啦，转头分途广播之后咧，咁啊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啦吓，咁啊分途广播啦，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嘅，咁我哋当然啦，由每一日啊，每逢星期一至五嘅早上6:00到10:00啦。晨光第一线都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去到7:00啦，咁我哋先听听咧就系新闻简报，咁要黐住香港电台嘅晨光第一线，我哋转头二台嗰度又再见啦。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李贤，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本身系淡然啦，都系好淡然嘅个感觉，但系佢都有有趣嘅部分，即系都有分裂嘅部分嘅。 我是今年女新人李贤，想知道我揀亚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一班日本型男，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全部都是由蒙面超人进化而成。使出必杀技，孤老万千少女心，寻找最强蒙面超人男演员。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月号，蒙面超人男优音乐特心。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六分啊，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咧，先同听众一齐望一望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嚟到朝早七点零七分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好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早晨，先同我哋望一望交通方面嘅情报先。 好啊，今日都系嗰三条。都是那兩條隧道啦，恆常朝早都是有車龍的啦，就是公主道過海去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排到電話機樓，而路面方面呢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擠塞，龍尾就在果欄的。有個緊急的維修工程呢需要封路提一提你啦，在馬鞍山的西沙路錦英路交界啊，部分行車線封閉啦，經過要小心，就是馬鞍山的西沙路和錦英路交界的。 今天就考歷史科，希望 DSE 考生都继续听住我哋电台，留意住最新的交通情报，千祈就唔好有啲地方塞嘅，咁即刻避一避开佢啦。 系当然啦，我哋咧会最快脆嘅交通资讯咧会话俾小白你哋听咧，等啲听众听到嘅。 大家要留意住啦吓。我最近都發覺有些新聞報道咧，就話到睇到啲咩咧，就係、是、喂、好似咧見到有陣時有啲司機咧，真係太大意啊！大意到咩咧？特別係行過可能有啲地方比較上多流浪狗啊，有啲係有馬騮啊咁樣。咁有陣時咧，即係啲司機又好好嘅，佢應該盡量避噶啦。咁但係有陣時避完之後咧，咁點咧都避唔到。 係啊，有時啲狗咁突然間 衝 出 嚟，一撞到佢咁樣。咁如果我遇到呢啲嘅情況嘅時候，啲司機應該點做咧？即係撞到佢咁樣。 因為早前咧睇新聞都講啦，喺大埔噶，佢有一架新界嘅的士咧就車死咗只流浪狗啦，但係咧佢車咗只狗之後咧就話不顧而去嘛，咁只狗最終咧都係冇好不幸啦，咪死咗啦， 救唔到啊嘛， 係啦，咁只狗義工咧就真係好嬲啊，非常之憤怒嘅，因為你知啊有啲關注狗嘅團體噶嘛，咁咧因為早前咧就冇法例規定嘅，但係而家咧即係政府公布咧修訂咗一條道路條例咧，喺2021年嘅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咧，而家就有個規例咧就係、是。規定了如果司機咧喺撞到貓隻或者狗隻嘅時候咧，一定要停車噶。如果唔停車咧，違例者最高可以咧罰款15,000元，同埋監禁12个月噶。罰15,000元同埋監禁12个月噶。 係咁， 所以一定要停低嘅車。 有冇嗰啲？因為仲有貓啊狗之外咧，香港仲有啲咩牛啊？ 馬騮啊， 都一樣啦，都係動物， 野豬啊， 都係有生命嘅動物咯。 係咯， 係啊。咁你講開牛咧，我想講咧，你有冇發現早前有個新聞咧？有隻牛咧就編號咧叫做531啊。 我記得記得 係。係啊，因為咧嗰陣時咧漁護處咧同埋機電處咧一齊咧試驗，就將只牛咧就將個 GPS 嘅頸帶咪帶落去嘅。 係啊。 跟住啲牛嘅團體關注又話啊，覺得啲牛帶咗真係好唔舒服啦咁樣。但係嗰個技術都幾得意嘅，小白。原來就係以物聯網嘅技術偵測咧野牛嘅位置，咁樣避免啲牛者咧就會發生交通意外啦。咁當啲流浪牛咧行近一啲專用啊專用燈柱嘅時候咧，就會閃啊閃啊閃。 哦，嗰、那個、哦那個牛圈閃啊？ 唔係嗰個專 用燈 柱會 閃， 係啦，因為隻牛嘅頸帶咗 GPS 啊嘛，條頸帶咧 GPS 好厚嗰啲帶啦，咁、就可以你就睇到就唔會發生意外咯。 哦，咁其實我覺得 concept 咧係好嘅，即係隻牛如果佢掛住啲嘢，然後咧佢行過一條專用燈柱，咁我哋駕駛人士一見到哇個燈柱做咩閃啊閃下咧，一閃我哋就 alert 噶啦，就會注意噶啦，望下咩事先咁啊，原來有隻牛喺度咁啊，原本就諗住喂隻牛嘅，不過即係箍住佢箍得太緊啦，咁嗱、那個、那個那個概念是好的， 概念好好， 是的，不過呢有要想想有什麼辦法令到隻牛呢又可以用到這個專用燈柱，又給司機看到它，同一時間又不用那麼辛苦，啊，咁就最好啦。 系啊，都系点样再谂一谂两全其美咯，或者唔用条箍颈嘅嘢，或者用第二啲嘅 GPS 咯，都 系咯。 总之都好嘅，总之系为人着想同埋为动物着想都系一件好事。 系咁啊，再研发多啲更加好嘅方法，令到啲牛啊同埋我哋咧可以共处得好啲啦。 系啦，所以渔护处同埋机电处啊，继续加油， 加油加油！好，唔该晒 Didi。咁啊，交通方面就咁上下啦。咁啊，天气唔知点咧，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陈光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点啊？出边太阳伯伯出嚟未啊？ 未啊！今日冇太阳，今日阴天，咁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见度都相当低啊吓。咁因为咧，比较高啲嘅建筑物咧都睇唔到啦。平时咧，高耸入云嗰间咧，即系三个英文字母嗰栋建筑物咧，个头头都完全系俾啲雲霧啊遮蓋咗咯，咁所以你就可以預測得到今日能見度就麻麻地啦，亦都有少少咧牛雨 feel 喎，嗱嗰種牛 竟然啊， 係啊，又未至於話即係好焗啊咁樣啊，即係係有種涼風嘅，但係你 feel 到嗰陣涼風咧，吹完兩三下之後咧，有機會落雨喎，咁所以今日咧有機會帶定把遮。都是有備無患啊！特別是準備都開始，雖然啲主要科目考曬啦，咁啲 DSE 嘅考生咧， 今日考歷史啊， 係啊，個別嘅叫做科目咧要去考啦。咁歷史科最緊要係咩？最緊要記性係啦， 係啊， 記得先可以背得到，你背得到啊，考得到。咁當然啦，要有清晰嘅頭腦啦，分析一下啦。嗱，其他科咧，我唔敢講噶嚇，因為其他科都唔係叻，咁歷史都唔係叻得好緊要，只不過就係咧，都有少少答題技巧可以醒下大家啦。最緊要就係頭先講啦，頭腦清晰。第二樣嘢咧就係、記性要好少少。第三咧就唔好將啊一啲個別嘅歷史事件撈埋一齊啊，去講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啊，究竟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因為入面都有少少共通點噶嘛，即係通常戰爭都係點解會出現啊？都係因為嗰幾個原因啦。咁但係有啲自己以為係啱嘅知識咧，撈埋咗咧喺個腦入邊啊，你自己混淆咗啲歷史事件咧，咁、你答出嚟就答錯曬咯。係啊， 唔好成日將自己個人諗嗰啲嘢咧，就當係書入邊嗰啲嘢答曬出嚟 啊。或者唔可以將譬如大家有陣時打機啦，又有話戰國無雙啊，有三國無雙 嗰啲話俾你聽，害死人啊！嗰啲驚錯曬。 咁又 唔 害死人，嗰啲係嚟打機啊，叻你要分得清楚。 一個 打機， 一個唔該撈埋咗一齊啊！真係唔知點算。 咁但係即係聽緊晨光嘅 DSE 考生，理論上都係叻仔叻女嚟嘅，應該分得清楚嘅，冇理由連虛擬世界發生緊嘅嘢同即係真真實實發生緊嘅歷史事件都分唔清嘅。咁大家都希望考個好成績啦。咁天氣舒服嘅，未落雨之前啊，如果一陣即係不幸言中，即係落雨咧，就比較麻煩少少啦。咁希望大家咧都早啲去到市場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做考生都係煩家，咁除咗考市之外咧，咁啊，禮拜六日就要訂位啦，咁啊，迎接母親節啊嘛， 係 啊，係要派嚟錫嘅，咁啊，要錫佢啊，飲餐茶，食個飯基本啦，你埋單亦都係基本啦，咁但係記得要訂位啊，因為睇翻啲飲食嘅行情啦，咁因為依家都有限聚嘅緣故啦，咁好多嘅餐廳咧，其實佢又想開， 但是又不可以开很多。咁啊，譬如佢都想咧一張 round table， 舊時中式嗰啲咧，十二個人齊齊齊坐曬喺度，咁但係依家唔得啊嘛。咁你一定會話，喂，有房就好啦。咁但係一間酒樓頂都未得兩間房，你好難有十幾廿間房噶嘛。咁所以即係呢啲都考量之列啦。希望咧，心機旁邊嘅你咧，無論考試唔考試咧，都要啊尊敬啊母親節啦，咁啊做多啲準備啦，咁同天氣一樣啦，有準備唔使驚啦，冇準備就心掛掛咁啊，唔係幾好啦。詳細天氣交翻俾小柏啦。 好，唔該曬歐。咁啊，詳細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啦，初時有一兩陣嘅微雨嘅，咁啊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咧今日去到大概28度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風，咁初時離岸間中有吹強風噶。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熱噶咯，不過咧局部地區仍然係有驟雨，即系热得嚟有啲雨水，希望唔好下下蒸笼咁蒸翻上嚟就得啦。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一般啦，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嚟到咧就系星期四早上，我哋梗系继续上下堂先啦。 晨光大学。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又有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 Bobby。 嗱，上个礼拜咧，其实我都仲系心痒痒咧，有啲问题想继续追问落去嘅。上个星期我哋讲紧咧，即系经理人同埋艺人嘅一啲生活啦，咁啊提到咧，即系可能一齐出去玩啊咁样嘅嗰啲生活啦。咁好啦，冷不防你知而家科技几发达噶啦，是但隔篱影住一个手机或者一个闪光灯嘅镜头，任何人都好啦，都可能会捕捉到一啲你未必想公开嘅画面噶。 而家梗係啦，而家更加啦。你話以前呢，仲有好多傳媒朋友都好關心啲藝人嘅即係一舉一動啦嘅去向啦。 而家都係㗎。 而家都係啦，當然啦。咁我哋嗰啲傳統叫佢做咩狗仔隊㗎嘛，係咪？咁我就覺得都係傳媒嘅一份子，因為其實唔係淨係嗰個隊目㗎，其實啲我有時啲記者朋友啊、編輯朋友都好有興趣知道嘅。咁其實呢啲係樂事。 其實我都想問嘅，即係如果 label 咗狗仔隊啦，咁如果我都係同一間公司，但我唔係做狗仔隊，咁我見到影唔影咧？ 影㗎，係 咪啊？ 影㗎，特別而家更加影啦，因為而家你有程式啊嘛，即時程式啊嘛。 我 send 翻俾狗仔部嘅同事咁樣。 係啦，咁我又覺得咁嗰陣就一路向傳媒就有呢一個部門啦，或者有記者朋友都會對於藝人嘅去向好想知道。 呢個都係工作嚟嘅。 係啦，咁同埋而家你隔離左右個個都有個手機啦，先都有睇到啦。咁你問我驚唔驚啊？我 manage 嗰啲人咧，我就唔驚嘅。 點解咧？ 我學賴好彩啦，我 manage 啲人全部都好正經。 你唔驚係因為佢哋唔出街定係唔消煙？ 即係好正，即係我成日都講嗰句嘅，你有咩嘢唔俾得人知先？你又係記得早幾集啊？我哋有提過早幾個禮拜，你唔想俾人知嘅嘢，你唔好出街做咪得咯。即係我當然我唔知道有啲乜嘢唔俾啲人知啦。咁首先呢樣嘢係自己嘅操守問題嘅，唔係因為你係一個藝人你就有啲咁嘅操守噶。咁我唔想俾人見到嗰啲嘢，包括我話俾你聽，我都唔會喺條街度做噶。講真，我唔係藝人嚟噶嘛。咁當然你話藝人多啲人留意咯。咁但係以今時今日呢個世界，我相信一個素人喺條街度做啲比較猥瑣嘅嘢，一樣會有人影咯。 係啊，其實而家真係太多人有一啲話題想去製造咧，即係乜嘢畫面都會想捕捉嘅，釀唔釀菜又捕捉，買個生果又捕捉，跌親又捕捉咁樣。 係啦，咁所以我就會反而我唔對嚟到即係而家2021呢個年代，我又唔係話真係比起以往冇咁緊張嘅。我覺得我就好多時候我真係好長氣好沉氣嘅，特別係入咗行冇耐嘅人，或者唔係好慣，或者以往唔係做開呢啲咁叫做高調啲嘅行業嘅朋友，有我哋經理人嘅需要嘅，我都會同佢哋講嘅。你其實每一日出街咧，只要你離開屋企，你就算落去停車場搭車都好，唔計嗰啲時間，嗰、那個 moment 你離開咗屋企門口，就已經你要準備好係隨時會上鏡。就好似你而家去做 casting 做 audition 咁樣，即係你譬如你去拍一個去做一個 casting 去一個電影，或者你去揾一個監製去試音，你覺得嗰樣嘢好重要嘛。其實我而家話俾你聽，你行出門口嗰一刻，其實你已經係做緊一個真人版、真實版，好似一個真人 show 咁樣嘅 real life 嘅 casting 一個 audition 噶啦。就係因為大家都有個相機可以拍片、可以影相，所以其實你一出門口你就已經要 get ready。 你如果你是不想被人哋影到你披头散发的，就唔该你在出门口之前梳靓个头。你不想被人见到你，哎呀，好街坊装，我其实落去士多超级市场买啲嘢啫。以前你真的可以，喂，我个区冇乜人嘅，应该冇记者喺度嘅，咁我咪真係着一啲我唔想俾人见到我着嘅衫落街囉。而家唔得囉。咁我而家我会经常提住佢哋，你一出街你就已经见緊人㗎啦，因为实在太多人会影相，即係上纲上线上晒网咁样㗎啦。咁俾我讲得多，我合作开嘅艺人佢哋慢慢慢慢真係接受咗呢一样嘢。咁就变咗以往可能好多时候一啲就算係自己嘅生活上嘅所谓gathering 啊，佢都会叫做真係唔想俾人见到嗰一面，就唔带出街囉。真係点都会，就算唔化一个浓妆都会即係查返啲嘢遮遮掩掩咁样。男士都唔会係真係穿件爛底衫，穿個拖鞋落街咁樣咯。 係，你講緊呢樣嘢咧，我就諗起我有一個朋友，不過講緊都可能十年八年前嘅啦。咁佢都係一個歌手嚟嘅，而家都仲係一個歌手嚟嘅。咁佢就住我附近嘅啫，咁由細玩到大咁啦。咁我就覺得好得意呢樣嘢，佢就同我講佢個心態咧，同阿 Jerry 你講頭先啱嗰套咧就調轉。因为他说咧，好多时咧，佢出席啲 event 嘅时候咧，咁公司可能就会帮佢打扮得比较浓妆一啲啦。反而咧，佢出街嘅时候咧就零打扮，即系街坊装啦，真系踢对拖鞋 T 恤咁样就落街啦，又唔化妆。咁佢话诶，咁我反而最 carefree 同埋最有安全感，因为大家咧就可能会聚焦咗，如果佢真系化行翻个妆咧，啲人就认得佢啦。喂，你呢个打扮系你嘅特色嚟嘅，咁佢就特登唔要晒呢啲特色，咁佢就反而觉得咁样低调咧就仲安全。 呢个我认同嘅， 系 啊，其实譬如你系一个某一种形象嘅型男歌手， 系。 啊！上到台個樣好有自信心嘅，個樣都真係充滿信心，爆棚嗰只，爆棚到有少少高傲嘅。原來你私底下係一個好低調、好內斂、好靜，甚至乎有少少 Q 好得意嘅男仔都唔頂嘅噃。唔一定要喺你台上邊同埋你鏡頭後邊或者台下邊嗰個形象係要對稱嘅，係唔需要嘅其實，因為有啲觀眾會鍾意見到你真實嘅一面，當你希望見到你上台嘅時候發光發亮，但係呢樣嘢呢就係、是、一個唔係話個個 case 都一樣囉，有啲我會覺得你永遠都係保持住一個星嘅形象，咁就人哋去追星啦，咁講到去最終極呢，其實是看你自己想怎 样。 当然啦，你尊重你的经理人的，都希望你尊重你的经理人想怎样。因为你要想咯，你这样讲你那个朋友的 case 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朝一日那个传媒曝光了，将你一些比较学你或者刚才说街坊一些的形象摆了上去报章杂志或者上个网，你见到的时候你会不开心呢？你有没有想过你会不开心先？ 是，我想会的。 如果你未想过呢，你想想啦，要你想想，咦，我今天原来这么素这么街坊，其实原来被人家曝光的话我是不喜欢的。那你要想清楚咯。如果你说，喂，我无所谓，那是 OK 咯。这个又是翻转头期望管理咯， 系 嘛？你一定要知道，我哋做经理人嘅其中一个工作咯，就系要有少少先知性啦，预知到，喂，我知道你唔介意，但系你谂真，你系咪真系唔介意啊？同埋我会话俾你听，我噶唔介意啊，系咪先？咁啊，咁样先至去。其实好多呢啲好似哇，做人做事，生活使唔使咁大负担啊？呢、這个行业。是咁大心理负担嘅。 我又佩服多你一样嘢，就係、是、你可以将大家啲生活压力呢就转化成为冇乜嘢啫，都係咁做嘢啫，我 OK 㗎咁。 係啊，所以你唔好问得咁深啊，你问下我可能喊㗎会。 哎，好啦好啦，我哋咪后再讲。唔该晒 Jerry。 唔该晒 ,thank you。 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我会帮手做家务。 妈妈我会执好自己嘅嘢。 妈妈，我会俾家用你。 妈妈，我会锡晒你。 晨光第一线，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日日都系母亲节。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有机 机会带定把遮，点解呢？落雨就挡雨，阳光猛烈就挡太阳，以免天气影响心情，心情影响分数啊！咁多位考生，我是阿 O，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7:25啊，咁啊，出边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梗系有晨光第一线啊，朝早陪住你啦。哦， 系啊，小白头先咧都喺出边报天气嘅时候咧，赖尾都讲下啦，呢个礼拜咧就母亲节要对母亲咧好一啲啊，吓咁啊。母亲节对完母亲好，下个月啊，准备对父亲好啊，所以小白放心啊，我估你嘅屋企人咧唔会赖低你嘅，最好咧就系一份礼物咧又啱爸爸用，又啱妈妈用咧，咁就无敌啦吓。 咁正 系啊，其实我都近排打开报纸咧，就睇到呢啲母亲节特辑啦，咁啊都除咗话同屋企人食餐饭啦，衣食住行都有包揽晒嘅。 啊 衣方面咧就系买个手袋俾阿妈啦，咁啊食方面啊食餐好啦，住方面咧就系、是、关于手机多啲嘅，即系帮妈咪换部手机啊、智能手机啊等等啦，咁啊仲有一样嘢都系关于住嘅，啊呢一样都几好、啊，不过亦都咧有阵时咧，你中意佢嘅时候咧就趋之若鹜啦。你咧搬屋啦，想抌佢啊，或者想要维修嘅时候咧，就觉得好麻烦。 维修添啊？ 讲紧咧就系按摩椅啊！你屋企有冇按摩椅、啊？ 从来没有拥有过按摩椅、 啊。我又觉得奇怪，因为咧我就未住过村屋啦，觉得啊村屋啲地方啊见使啲啦。嗱，唔好讲大唔大，见使啲啫。咁你见使啲正常啊，可以喺个厅中间摆张按摩椅啊，俾住自己啊做完嘢好辛苦 relax 下。咁当然我哋今次聚焦计啊，俾张按摩椅妈咪好似啊松下啲筋骨啊，揼下骨啊 relax 啊。我妈一定会同我讲啊，如果你即系要揼骨嘅话啊，搵你帮我揼咪得咯，使乜整张咁嘅嘢系啊咁样，佢一定会咁讲。 嗱啱嘅， 啱嘅， 冇讲得冇错。 但系唔系时时 如果你日日揼嘛，但系按摩椅理论上你买翻去。都可以日日用得到，除非停电啫。咁同埋除非坏咗啦，坏咗你整啊嘛，系咪先？人都 你有冇拥有过一张按摩椅啊？ 我有啊，我就系有人拥有过一张按摩椅，但系咧，我都觉得咧，按摩椅系一样好快坏。好容易坏嘅嘢嚟嘅， 系嘛？ 你而家 我冇拥有过，我唔知啊。但我真系觉得佢摆喺个 厅，系啊，系 啊。不过我有坐过一啲按摩椅咧，真系好舒服吓、 啊。我都见到而家有啲按摩椅咧，佢声称系好细张嘅， 系 系啦，尽量唔占用你空间，似系一张普通嘅凳， 系。 不过真系比一张普通嘅凳大少少啫，咁样。 系啦，嗱呢个就收纳方面或者悭位方面 OK 啦。但如果张按摩椅咧，太细咧会唔会舒服嗱？我唔知啊， 有见仁见智啦。 系啦，见仁见智。 我惊我仔咧喺按摩椅上面跳， 咁 就冇噶啦， 咁就冇啦，搞唔掂。唔系咁，你可以教佢嘅，一定得啊！你即系譬如话 咁易教到咩？ 小朋友嗱，呢一张咧就系高达嘅控制舱嚟噶啦。咁你想控制高达咧，你跳系冇用噶，你坐上去先。左边手有个 remote， 咁、那个 remote 咧，你就可以 set 一啲 program 俾自己去按摩下咯，系咪先？ 系啊系啊， 咁又可以播啲音乐，依家啲即系音乐椅嚟噶嘛，就可以俾你听翻， 俾你放松埋咁样。 系啦，流行曲啊，或者即系听啲 meditation 嘅音乐咁样啦。咁但系见到咧，依家啲按摩椅有阵时造价都几贵，同、大家了解一下啲行情啊，两三万蚊咧都少不了。 系啊系啊， 咁、其实都几夸张。你话喂细部啲平平地有冇啊？即系六七千蚊咯。咁但系都系要视乎嗰个原则啦，就系屋企够唔够位摆啦，同埋咧你愿唔愿意去维修啊？因为我自己咧身边好多朋友咧买咗张按摩椅翻去咧，真系用咗年零咧就坏咗啦。咁、保养通常保养我当三年咁先算啦。咁、你咪叫个师傅嚟整咯。个、师傅咧就会同你讲，系冇咗 parts 啊，不如你一换一换个架新噶啦，或者如果要整得嘅，两个月之后啦，咁样 师傅变 sales 啊， 系啦，你仲要 call 埋嗰啲 van 仔啊，咁啊来回我哋公司唔包噶，所以咧即系有阵时买下呢啲按摩椅送下俾妈咪咧，都要谂下。 今日系5月6日，星期四，农历3月25日。 即宜嫁娶、祭祀、动土、迁徙， 好似几好日子、啊。 日日都可以是好日子，睇你自己点睇啫。今日忌开仓做屋， 去迷你仓攞啲嘢得唔得？ 有嘢攞就要去攞。今日都是不要节食日， 唔需要有完美嘅身体，一定要有健康嘅身体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荃威花园凹座强制检测行动，大约46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考虑到上述情况之后，已经撤销将荃威花园凹座列为受限区域的限制和检测的宣告。此外，政府星期二发出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在上个月21号至到今个月4号期间曾经身处荃威花园凹座超过两个钟头，即使在相关宣告开始生效的时候不在受限区域内，亦都需要在今日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荃威花园凹座一名飞佣早前确诊感染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全栋大厦的居民已经撤离到检疫中心接受21日强制检疫。七国集团外长表示，将会同主要药厂合作扩大生产新冠病毒疫苗。七大工业国的外长在会议之后的公布指出，致力同业界合作扩大生产可负担的新冠病毒疫苗，重新会同各生产商推展伙伴关系，在双方同意的基础上鼓励自愿的技术和授权转移。一般认为七国集团外长并没有要求主要药厂放弃疫苗的知识产权。美国贸易代表表示，支持在世贸组织内豁免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贸易代表大奇说，是为了尽快普及安全有效的疫苗结束疫情。大奇又表示，美国政府将会继续加强与私营部门和所有可能伙伴合作，扩大疫苗制造和分销，以及增加生产这些疫苗所需的原材料。拜登政府现在正是将会积极参加世贸关于豁免方案的谈判，并鼓励其他国家予以支持。美国政府这项建议早前受到美国国内各大药厂的反对。体育消息，欧洲联赛冠军杯将会由两支英超球队争夺冠军。赤路士在四强次回合主场2-0正胜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迪姆华拿和万智各入一球，两回合计赤路士以3-1淘汰皇马晋级决赛，将会面对另一支英超球队曼城，是最近三个球季上演第二次全英对决，对上一次是前年的利物浦对热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啊，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西行嘅龙尾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附近。路面的情况呢，马鞍山西沙路那里因为有些紧急维修，西沙路近住锦英路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 而家沙田市中心段嘅大埔公路就出九龙方向多车嘅，慢车嘅龙尾去到骏景园。而元朗嗰边嘅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福亨村段现时都比较多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喊都要自拍。 有自尊我便够好，我做我，原来随时做。 话曾经为咗歌入面嘅对象而爆喊嘅，当时嘅佢用手机录低自己个样，希望将呢一份痛嘅感觉记低。而佢今次拍 MV 咧，都有特登攞翻出嚟睇，提醒自己当时嘅感觉。作曲有 Jude、徐浩、齐乐平，填词林若玲，编曲徐浩、黄少明，监制徐浩。上榜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曾若华《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食物环境卫生署将公开编配和合石灵灰安置所两万多个可续期公众龛位，由五月十一号起，市民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申请表格，或经其他途径索取，并于六月十号或之前在网上申请，亦可透过传真、电邮、邮寄或者亲身递交，详情请致电2841-9111查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37啦，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82%。咁啊，钟哥同埋欧，今朝我系有啲紧张嘅。因为我想介绍一套戏、你想出去饮杯咖啡先啊？ 唔系，本来正话嗌嗰声早晨咧，大家好似好有气势咁样嘅。一讲呢一样嘢之后，即刻低沉咗添。 咁啊，唔好咁，唔好俾我预计到你嘅反应啊嘛，系咪先？ 但我预计到你嘅能力啊嘛。 哎呀，喂，咁啊唔得。 点解啊？ 因为咧。有啲嘢叫做喜出望外， 即系鼓励唔到。 系啦，小宝宝系啦。咁啊，今日点解咁讲咧？因为寻日咧，我有啲时间喺屋企睇咗套戏，咁啊旧戏嚟嘅，2016年嘅泰国片。咁我觉得我几有意思，因为佢一套片咧都系轻松片嚟嘅。 1916年啊？ 唔系，2016年系啦。咁啊泰国片啦，咁啊 1916年有冇泰国电影啊？唔会笑人啦，唔系笑人。 有冇啊？ 我唔 可能 真 系 冇1916。唔系嗰阵时，应该好多地方都未咁得闲去拍片。 有， 系咩？ 有， 唔系准备打仗又剩噶啦咩？已经 就1616打紧添，但系之前已经有电影出现。 就算唔系大电影， 吓就小电影啦。嗱，咁呢套戏有咩值得讲咧？其实冇话好多特破嘅位嘅，但系原来一路睇咧，佢好多 message 带出嚟嘅。由头嗰段，我谂有十零分钟咧，其实系一班老人家做嘅，就系讲老人家嘅生活，即系佢自己已经踏入70岁啦。咁佢生活圈子系点样咧？咁啊，从一个婆婆自身出发嘅个角度出发啦。咁我发现原来佢活咗咁耐之后咧，都结下唔少嘅恩怨嘅，尤其是就系后生嘅时候为咗生活点样去得罪咗人啦，又或者佢点样对佢嘅新抱，令到佢新抱好抑郁啊，好辛苦啊咁样，原来都俾咗好多压力佢屋企人。 咁就令到咧佢新抱就想即系自杀啊，或者觉得自己好辛苦啊，有病屈住出嚟啦。咁、令到佢个仔咧开始有少少想送佢去老人宿舍，因为觉得即系好似异取其一咁样，即系我老婆同我阿妈唔可以共存咁样。咁一个转捩点咧就系佢好唔开心啦，即系唉屋企人原来对我系咁样嘅、就经过一间影相铺，咁啊谂住入去，唉我都咁老啦，屋企人又唔锡我啦，咁样入去影张相，即系谂住迟啲有乜冬瓜豆腐嘅时候攞翻出嚟用啦，咁啊影靓啲，一影影完出嚟，佢变翻20岁。系啦，咁其实条桥又唔系话真系好新鲜咁样啦，即系由老变嫩咁样。佢变翻二十岁嘅样啦，20岁嘅体格啦，咁佢就会做翻一啲啊，即系重拾青春嘅东西咁样。 即系换咗个靓女演员做啦，青春少 好靓啊，好靓啊，系啊，好靓啊，同埋都 泰国女 都熟口面 嘅， 靓过你上次介绍嗰、那个，我觉得系啊，佢有啲 mix 嘅，佢有啲 mix 嘅。 记住你啊， 记住我。 系啊， 你琴日介绍俾我睇嗰啲咧就好啦， 系咩？咁梗系啦， 睇咗成晚， 系 啦，好忙， 系， 我真系知道，好攰啊， 好攰啊嘛，系咯，唔够瞓系攰嘅， 你开心对于我嚟讲系好重要。 唔怪之你对于我介绍嗰啲咁冇兴趣啦。 直到你一日 知我品味 系 直到你一日唔喺港台做都要开心，或者我唔喺港台做你都要开心 ，keep 住开心 ，keep 住开心， 唔系种下咗一个快乐嘅种子啊，根本就系 你不断要 update 呢啲咁样嘅， 唔系我就 update 嘅，唔系我冇咁得闲， 佢 update 你。一啲新嘅資訊， 我同一啲股票情報 啫。咁講翻啦，咁其實之後套戲嘅發展咧，都唔係話有啲咩好突破嘅嘢，都係重拾青春啊，講翻以前你 miss 咗嘅時光，可能即係一啲 trade off 啊、犧牲啊，為咗家庭咁樣啦。咁但係裡面咧，我反而覺得佢帶咗好多message 以外嘅嘢，就係、第一最中心思想就係你唔好白過你嘅年輕嘅時候啦，因為如果咪到你老嘅時候，唔係個個都可以變翻20歲咁樣去做多一次噶嘛。而第二樣嘢咧，我係覺得佢從老人家個角度出發咧，係幾感動嘅。即係可能我哋未到嗰個年紀咧，你未必能夠理解到佢活咗咁多年之後，佢嗰個心情係點，或者佢開始要面對死亡嘅時候，佢係點啊？而可能佢一開頭亦都用後生嘅角度講咗，佢哋對老人家嘅睇法。佢哋好多都係負面嘅，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因為我細個有同阿婆一齊住啊嘛，咁我就會覺得哇，好嗰、那個反而係最 touching 嘅位咯，即係一個老人家嘅自身嘅角度，原來佢其實好為屋企嘅，只不過可能佢去到咁樣嘅年紀啦，好多嘢都改變唔到嘅時候，你哋又 feel 唔到咧，嗰、那個摩擦係可以好大，而你同唔同佢繼續一齊住咧，哇，其實好心傷嘅、即係佢。年轻嘅时候为咗屋企放弃咗佢嘅梦想，放弃咗好多嘢，明明佢可以做明星嘅咁样，佢都唔做啦咁样。到老咗嘅时候，你突然之间觉得原来我俾咗好多压力你啊，你唔想同我一齐住啦，咁我点啊？你拱我入老人院啊？哇，嗰一个位咧，反而我系起鸡皮咯，有啲。咁当然啦，我又喺嗰个位就即刻谂翻起周华山博士啦。到底一个家庭里边，尤其是即系我哋话即系长幼共融啊嘛，即系点样可以做得到嗰样嘢咧？系好即系好值得大家去深思。 好感触喎，崔宇彤，你睇完呢套作品，但系个作品叫咩名咧？你讲 叫做突然二十岁，即系如果你翻佢叫 Suddenly Twenty， 系啦，有啲就叫忽然二十岁。咁我睇嗰阵时佢。就是那個平台 N 字頭的平台，就叫做突然二十歲，它是輕鬆的，只不過你不同人即代入的時候就有看到不同的訊息樣咯。 聽阿崔傑彤介紹完之後，你有沒有興趣看一看呢？ 我這個要看， 你看回你自己互相介紹就可以了。我介紹給聽眾看啦。 他很感動的，他是很感動的。 看都看得出， 你看他現在說說說說到眼濕濕 眼淚光，還要回來馬上要跟我們分享這 套，知道嗎？ 明知被你批的了。 我們要緩和翻氣氛，搞笑翻啦！ 系啊， 倘若你人依家7:43喊出嚟咧、 啊，如何咁啊搞唔掂 啊！啲考試嗰啲 DSE 都未喊 啊，你 喊 先， 點解你喊啊？你睇咗套戲喊，佢哋、 啊、 成績表都未睇到，都唔敢喊。 係 啊， 不過你話講開年紀大年紀細咧，呢套戲俾咩人睇啊？係究竟俾年紀大嘅人睇啊，定還是俾年紀細嘅人睇啊？ 我覺得。 比我哋呢啲年纪嘅人睇， 中间呢一阵 系可能你会对你嘅长辈有多一份体谅咯， 即系要互相体谅啊。譬如话年纪轻嘅人要体谅年长嘅人， 尤其是系共住嘅，我觉得 系啦， 系啦。 其实年长嘅人都要睇翻，都要睇住或者要为一啲年轻嘅人有一啲共鸣先得噶嘛。咁呢个一定要互相噶嘛。咁、如果系咁样，呢套戏喺香港就唔收得啦。 点解咧？ 香港而家就 系 互不相容噶嘛。后生嘅就唔中意啲老噶嘛，老嘅又唔中意啲后生噶嘛，咁你点可以睇呢套戏咧？而家系好奇怪，特别好似电视台咁样咧，成日标榜呢啲电视台系年纪大嘅人睇，呢啲电视台年纪细嘅人睇。我话电视台应该系任何人都睇得嘅，呢、這个先至系个真睇啊嘛，而唔系我哋一定系睇嗰啲人就系唔好，或者睇呢啲人就系唔得咁样。 系 边系咁样嘅？创作系无分年纪噶嘛，应该任何人都啱睇先得。 所以呢套戏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啱睇嘅，几啱即系食饭嘅时候，譬如你一家人有老有嫩嘅时候咧，大家都揾到一个代入嘅位置，即系年轻嘅佢当然都有讲自己追梦噶啦，老人家嘅其实佢表面上好似好烦，好多嘢饿你咁样，但系心里面到最后咧，即系佢要拣佢继续享受佢嘅青春啦，定系佢拣翻佢屋企人，即系佢宁愿做翻一个老人家去 support 你，或者喺你身边咧继续。 佢通常都系拣翻做老人家。 咁当然啦，咁当然啦，呢个估都估到啦，系啊系啦。 佢拣翻做后生。正 啊，可以识多一次男仔啊！ 诶，系啊，其实里面有一条咁样嘅线啊， 泰国嗰啲我睇好多啊，真系。 咪好似我哋呢啲， 但系真系好靓嘅女主角。 哇！真系真系要， 真系靓， 靓得过嗰啲啊。 边啲啊？靓得过，靓得过，斋睇个样无敌。 我话咧，去到我哋呢啲五十过外嘅年纪咧，成日都话喂，俾你后生多一次好冇啊！即系有阵时睇嗰啲咩冻龄又好，啲广告有喂，翻转头后生一次啊！好老实讲啊，俾我拣，我唔会啊，因为。以前條路行過了已經無需眷戀，亦都無需要繼續再行多次，應該是繼續向前行，前面條路永遠都是最靚的嘛。 是是，我都有啲咁嘅感覺喎。點解 攰啦？係嘛？唔想翻翻轉頭。 唔係， 我攰啊！ 你呢幾年都攰啦，又再重複咁樣。 攰係梗㗎啦，個個香港人都攰啦。你問依家七點幾起身，扭開個收音機，聽到你把聲好精神啫。但係好多聽眾都攰，不過唔緊要啊，精神抖擞。反而咧係呢個體驗咧，嗱你講啲心靈啲嘢，我曾經都覺得啊，有啲地方咧，我要去多一次，我想體驗多一次啊！到我老嘅时候，我想去多一次。依家咧呢一刻嚟讲啊，我会觉得啊，其实嗰个地方都要去过啦。点解你唔探索一啲你未去过嘅领域咧？你未去过嘅一啲地方，未睇过一啲风景咧？ 系， 因为人生真系好短暂噶嘛，可以系咪先？即系特别系今年特别多别离嘅事件发生啦，咁所以就觉得啊，反而如果有机会，仲要。壓制咗你近年冇得出外咧，因為疫情嘅緣故啦。你俾我開翻關，仲係可能係去馬拉去台灣，可能未必喎。可能我真係去啲自己真係個心諗住好想好想去嘅地方，就唔會翻去入。其實唔好講過， 翻去 係啊，就唔會再去。究竟會唔會再去日本？ 嗱，佢而家又吞啦，又吞翻啦。本身話我唔會再去， 我要諗一諗先， 多啲選擇咯，俾自己。 使唔使煮碗雞湯俾你飲啊？ 心靈雞湯， 咁心靈嘅飲碗心靈雞湯。 唔係我俾佢牽引到個情緒啊！頭先我原先同你講得好地地嘅， 即係講翻你自己睇嗰啲片係嘛？ 係啊，我哋嗰啲叫春風得意同埋春風化雨片。 簡單嚟講，即係啲簡稱咁就叫春片咁樣。 係啊， 偶爾都要睇翻我介紹嘅係啦，等你哋即係平衡。 啊、我大半夜闷到要玩烫衫，无啦啦煲剧都会砌两个饭，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愿发现肚腩，愿日日有夜玩。尖东、观众、东涌、西贡、湾仔、金钟都有新观众。早午晚净系玩，我冇困难，唔愿变退休宅男。伴你全日里过瘾，一起开心有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到狮子瞓，全力发奋。手意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到先至瞓。够好玩，点会 玩手機，玩 cosplay， 玩飛機，玩失蹤，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飲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機，你咪揸緊 GPA 啊？機師，喂你降落甩未嘅喂？中介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會飛。歡喜全人累過癮，一起開心有點過分，長夜漫漫欲罷不能。日与今晚通宵玩到自自瞓，全力发奋，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照集六路高人，日与今晚跟我玩到自自瞓，你够好玩点会瞓？听我话，快乐嘅习惯就系、是、去玩。你点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精，站起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于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不分，手机稳稳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于今晚跟我玩咗先至瞓。咁过瘾点眼瞓， 佢都系想叫你享受当下。郑中基玩咗先自瞓， 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我会帮手做家务。 妈妈，我会执好自己嘅嘢。 妈妈，我会俾家用你。 妈妈，我会锡晒你。 晨光第一线，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日日都是母亲节。 如果有得食早餐嘅时候咧，啊，咁啊，梗系开心啦，系咪先？不过咧，我记得我以前咧有段时间，即系对早餐咧都有好多嘅迷思，成日觉得早餐好系咩定义咧？好食啊，营养好啊，点样先叫一个好嘅早餐？ 即系食饱。 系啊， 煲饭。 系啊，好食都可以有营养。 因为我以前咧成日都会选择一样嘢咧。去做就係、是、做我早餐，就係嗰啲杯麵。 哦， 係啊， 咁就呢個唔得。 咁好明顯就真係 呢個真係唔健康啦。好啦，咁我哋一聽杯麵做早餐就肯定都大家都異口同聲就話呢個唔健康。 嗱喺阿白賢浩繼續講之前咧，你話杯麵啊嘛，但係好有趣喎、你留意一下香港人好多人選擇早餐咧，都係唔係杯麵。就係、是、即食麵咯， 係啊， 沙爹牛麵啊， 係啊，其實都係嗰個麵嚟， 都係累計嗰啲， 都係累計嗰啲麵 嘢嚟噶嘛， 係啦、啊，都係炸完之後跟住又烘翻乾又俾你咁樣食噶嘛。其實杯麵個麵咧，同嗰個叫做即食麵嘅做法咧，都係大同小異。咁、所以你個麵質啊，打麵嘅成分可能有啲唔同啦，咁出嚟嘅口感有啲不一樣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呢個杯麵咧真係好得意喎。日本呢個地方，佢哋出好多唔同嘅杯麵，佢哋會對杯麵做好多唔同得意嘅研究。有一個研究咧，就同杯麵嘅湯。是好有关系。好啦，佢呢个就话到啦，杯面呢有咁多款唔同嘅汤啦，佢哋其中呢就攞咗几款嘅汤面呢嘅汤底呢去到做一啲嘅研究。研究啲咩呢？就係话到底佢呢啲嘅汤入面嘅化合物啊，对于呢个地球嘅污染有几多。係、啦，好啦，咁啊汤呢通常大家都会点样处理杯面嘅汤。有啲人选择呢可能 飲咗佢 啦。係啦，飲咗佢啦。 佢好肥㗎喎。 飲少少囉。倒咗 少少肥咯， 好高钠嘅， 少少肥 OK 咯。 咁剩翻嗰啲咧， 倒咗佢咯。 嗱，就系 请你饮 啦，饮 咗 佢， 请你饮啦。 倒咗佢，咁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有啲就话不如拎佢做茶碗蒸，系啦，即系 哦，系啊，系啊， 系啦，加只蛋落去，跟住咧就入微波炉叮。 咁你即系又系食翻落， 又系冇错啦， 你只系变咗个味道或者个质感啫。 又系食翻落去嘅。 我同埋上次我咪话有一个粉可以倒落去，令到佢凝固咗嘅， 系啊。 係啦係啦，即係好多呢啲方法，其實茶碗蒸我覺得都幾好嘅，但我覺得咧應該要再加多啲水，加多少少水，跟住先再落雞蛋嘅。 你加多啲水落翻嚟雞蛋，咪又係食曬落肚？ 係啊，都係食曬落肚， 等於你飲曬咁解嘅啫。 係啊，但起碼冇咁鹹啊嘛， 即係兩吃，而家就變咗兩吃。 係啦，因為本身嗰個湯咧，我覺得都幾鹹下嘅。 係啦， 係啊，咁啊好啦，佢哋而家呢個研究報告咧出嚟嘅時候咧，啊都幾得意喎，佢哋話嗰個水質嘅研究咧，話到原來呢啲普通嘅我哋食嗰啲嘅杯面啊，佢有幾隻味嘅，其中有啲咧就叫豉油味啦，海鮮味同埋咖喱味咁樣嘅，咁佢倒咗落啲三款唔同嘅杯面嗰度之後咧，跟住佢哋嗰個實驗咧就做得好透徹嘅，佢哋真係攞翻大量嘅水咧，不斷去到稀釋翻，即係模擬啊，大家就將呢啲湯 倒咗個海度。 系啦，佢哋无意我哋倒落个马桶嗰度， 马桶度 系啦，或者倒落嗰个星盘嗰度，跟住总之就攞水 稀释佢， 稀释佢。其实呢个动作我自己都会做，我本身我唔会倒落马桶嘅，因为我好惊成日 啲油， 系啊，惊有啲嘢塞啊，又剩啊。 你唔好倒埋啲渣落去咪得咯。即係你就 唔會，我見好多人真係就咁倒曬落去，唔理啲渣，因為佢哋話啲渣會喺入邊溶噶嘛。其實有啲人 因為平時再大嚿嘅都沖得走啊嘛，你諗住啊？ 大嚿嗰啲會爛啊嘛，有啲唔會爛噶嘛，係咪？咁塞咗就自己受翻，係咪先？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中國啦，即係啲渣隔咗佢先， 隔咗佢先啊嘛。 係啦，隔咗佢先至倒，最好喺翻星盤嗰度倒咯。 其實係嘅， 係啦，倒完跟住咧，我一路倒嘅時候咧，喺個星盤嗰度倒嘛，我就會再開個水咧， 再沖 一沖佢， 不斷沖佢，因為我都好怕咧。如果佢嗰個水管啊，長期有咁多咁濃嘅嘢喺度咧，其實佢都係有味嘅。 係啊，係啊，係 啊，最終受害嘅其實又係喺廚房嘅自己。 嗯、 好啦，咁所以我都會不斷開水咧，就已經稀釋埋嗰個嘅我唔要嗰、那個個湯啦，咁啊倒咗佢啦。好啦，咁我哋呢個咧就。同呢個實驗一樣，佢哋就係喺呢個渠管入面咧，就不斷模擬咧，就啲水啊過稀釋咗，分別咧就十倍、五十倍、一百倍同埋一千倍嗰個湯。 嗯、 好啦，咁啊稀釋完之後嗰個結果咧出到嚟就 仲 係 有味，仲飲得。 佢哋話到嗰三 其實 係 賣廣告，真係好香濃， 好香濃， 揮之不去，此甲留香。 點溝水都仲有味， 點溝水都冇味， 飲 嗰只味啊真係正咁樣係啦。 溝完咁樣之後， 咁我哋溝完之後咧，佢哋都話到咧，其實嗰只入邊嗰啲化合物咧，化學物質係唔會因為我哋沖咗水咧而走咗而消失咗嘅。咁當然佢哋即係如果處於一個環保嘅角度嚟講，就係、是你杯面。杯面嗰啲面咧，其實始終都係對呢個大海有害噶啦。咁如果大家沖走錯嘅時候咧，其實就會點都係污染咗，因為啲物質已經喺度。 唔使佢做啊！呢、這個我哋讀過少少 chemistry 嘅，都聽過物質不滅定律噶啦。 冇錯， 雖然我都肥佬噶啦 chemistry， 但都知道物質不滅定律，物質係永遠存在噶嘛，係唔會消失噶嘛。 咁佢哋就話到咧，有啲人就話會唔會撈埋牛奶一齊咧？去到倒會好啲咧，因為中國講得物質不變定律啊嘛， 不滅啊， 不滅係不滅，但我哋去改變佢，去改變嗰個結構，咁佢話其實作用咧都係得好少。咁、 哦、 好啦，呢、這個結咧呢一個調查咧，啊最終嗰個嘅建議 係點咧？ 個結果咧就係話，呢一個嘅無論係好濃嘅面豉湯啦，定還是係嗰啲杯面嘅湯咧，其實都係冇辦法咧。去到用一個好環保嘅方法咧，去到處理嘅。 誒，我有問題。咁如果我哋食咗落肚，我即係飲曬佢啦，然後排翻出嚟。 咁我明白你嘅意思啦。 咁佢係咪經過咗一個過程？ 人體工場，你嘅意思係？ 係啦，即係俾人體頭先係齋用水溝啊嘛。咁而家佢直頭係入咗我嘅身體裡面，經過我哋嘅即係五臟六腑，係啦，搞掂佢之後排翻出嚟，咁會唔會又容易搞掂啲咧？ 啊，真係睿智啊！ 多謝。 你知唔知 真系搞掂咗啊？ 呢个报告最终嘅结果咧， 就话叫你饮咗佢， 建议大家饮咗啲汤佢。基于环保考虑啊，吓，基于爱食海洋嘅考虑，不如大家试下饮咗呢个汤。饮咗呢个汤咧，嗱，佢就冇阿崔杰同讲得咁 detail， 就话用人体工厂咧，佢就将佢过滤嘅。但系佢话呢一个的而且确系最好去到处理而令到呢個湯咧就唔好直接倒落個海嘅方法， 我真係絕對唔推廣嘅呢一樣， 係唔推廣啊！ 你用你個身體去處理咗呢啲殘渣， 所以咧佢一出嘅時候咧，佢都俾人鬧， 真係唔推廣。 佢都俾全世界唾棄，因為佢用人嘅健康去到賠上咗呢一樣嘢喎。 係啊， 唔係咁佢都係照住嗰個道理嚟講啫，即係佢話從環保嘅角度，如果你入咗人體再排翻出嚟咧， 係啦， 咁對於嗰個環境污染咪少咗，咁可能佢即係呢個係道理嚟嘅喎。咁當然你可以揀唔做啦，咁但係你 blame 都冇理由 blame 佢噶嘛，你可以 blame 製造一啲 製作 係啦唔健康食物嘅人啊嘛，或者你自己明明唔覺得要健康，但係你買咗翻嚟。 即係你又買翻嚟食喎，係咪先？ 即係正所謂源頭減肥啊嘛， 係啊， 推一路推翻上去，唔係話究竟我哋點樣倒啲湯啊？係應該唔好食呢個面啊。 係啊， 咁你唔食呢個面，你唔會有呢啲殘渣，咪唔需要我哋用我哋嘅人體工場去處理啲廢物咯。 每一次咧，其實食呢一類嘅面嘅時候咧，嗰個湯，我以前細個我真係會飲，因為覺得哇細個真係好野味啊嘛，係咪？ 係。咁但係咧，真係好吸引， 真係好吸引，即係你聞到嗰啲味好奇怪喎。即譬如你搭飛機，你搭飛機只有一個人喺度沖嗰個面咧，成架機啲人都舉手。 所以翻翻去阿崔傑同最初講啊，健康嘅嘢同埋有營養嘅嘢咧 ，why not both 係好難嘅。通常好食就冇益，有益就唔好食嘅。 我覺得香蕉咯，其實。如果你突然之間問我有冇啲有健康又好食，我覺得香蕉啊，即係有啲水果啊、娛樂嗰啲，我覺得都 OK 嘅。 所以廚神好緊要。呢個世界點解咁需要廚神咧？佢就可以將 why not both。两样嘢加埋咗一齐，好食嘅嘢同健康嘅嘢又唔会污染地球嘅嘢，佢哋能够摆埋一齐， 喂，其实 俾我哋食。 头先嗰个物质不变，唔系即系系嘛？ 物质不灭啊！ 其实你杯面不能够即系消灭其他食物残渣，系咪都系一样道理嘅咧？ 又食晒落肚啊！ 人嘅贡献好大啊！原来 即系唔好减肥，唔好制造浪费啊！ 网络活动带有恶意，散播不实信息，破坏其他国家的民主。体育消息，欧洲联赛冠军杯将会有两支的英超球队争夺冠军。赤路士在四强次回合主场2-0正胜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迪姆华拿和曼治各入一球，两回合计赤路士以3-1淘汰皇马晋级决赛，将会面对另一支英超球队曼城，是最近三个球季上演第二次全英对决，对上一次是前年的利物浦对热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日元109.25，瑞士法郎0.913，加元1.227，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0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092点，升2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4.83美元，卖出1,785.8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出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咁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咁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扎山道一段车多，车龙就在飞鹅山道。咁清水湾道入返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郑直之中学对出。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老街。呈祥道的支路去观塘方向落返歌和老街近住泽安村一段都是车多。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就车多。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大楼一段就慢车。 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车多，龙尾咧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005年组成嚟自日本嘅呢一队摇摆乐队 One OK Rock Renegades。 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一行五人的日本摇摆乐队 One OK Rock 全新作品 Renegade。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分啊，钟哥同埋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啊！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钟哥 Kitty 啊，你哋好， 你好啊！咁啊，股市今日可唔可以睇翻好少少啊？话晒今日系咪有翻北水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嗯， 哇，呢个都真系一个灌溉同滋润大地嘅一个最主要嘅来源，大家都会见得到噶啦。不过嗰几日咧，当我哋放紧呢个五一嘅黄金周假期嘅时间咧，我哋香港咧就好似个股票市场咧就系出现咩情况？就系、是、当美股升，我哋唔升；美股跌咧，我哋陪住跌嘅。咁、所以咧，我都寄望，亦都我都相信，即系话当今日咧，你话北水翻翻落嚟咧，会带嚟少少憧憬。嗱，当然所谓嘅北水就即系话，深港通同埋呢个沪港通嘅一个渠道啫，佢哋咧唔系一定要来买嘢嘅，佢哋都可以咧就睇完几日放完假咧可以沽翻啲货，都唔系唔可以做嘅事。不过咁，我都会觉得咧，今日咧应该会理论上即个指数咧，以至到个市场气氛咧都会好翻啲，畅旺翻啲，成交活跃翻啲，以至到咧甚至乎咧又反彈翻少少咁樣。不過講到外圍咧，其實都仍然漲漲嘅，道指仲係一個又一個歷史新高咧去收市嘅。咁亦都有個別藥廠就話啊，即係而家咧又話講緊有變種病毒，甚至乎呢、這、一個即係美國咧 都有讲到就啊嚟紧咧，即系嗰个疫情咧可能会比较反复啊，即系好似个股市都比较反复啦。可能会嗰、那个即系确诊嘅数字会先上，咁跟住咧就七月咧先至会有个比较明显啲嘅回落，因为疫苗嘅接种嘅情况都比较理想。咁呢一个咧都系会系大家都好希望可以预见到嘅情况啦。咁但系。呢、這个就真系又要再等多一两个月嘅情形啦吓，咁个别药厂就话打多支针就应该会好好啦，咁所以都仍然系喺个别嘅国家，佢哋个疫苗接种情况相对理想，咁疫情如果受控咧，所谓嗰个经济复苏嘅预期仍然存在咧，咁就利好啲传统旧经济股，最简单系咁讲啦。不过咧，讲多一句关于外围咧，就过去呢段时间咧，即系都大家都睇到噶啦。好多即係好具份量嘅人都先后都发言啦，对于未来经济包括就係股神啦，同埋巴菲特啦，同埋佢嘅好拍档，哇两位，一位90一位97，咁但思路极清晰。咁芒格呢都讲话即係对于啲虚拟货币就嗤之以鼻啦，佢会觉得即係又嘥电係咪，咁跟住呢又真係又虽然去中心化同埋呢一个即係所谓嘅区块链係好嘅。但是呢即係騎劫咗啲貨幣呢就唔係幾好。咁股神就話超級通脹將會來臨。咁所以而家呢我哋個概念好簡單，就算喺香港都好呢，諗住嗰幾個方向。一就係話通脹嚟啦，有啲咩會升呢 ?OK, 原來呢一啲夠唔係最貴嗰啲金屬，反而呢就啲工業用嗰啲金屬，包括銅啊呢一啲，甚至乎一啲所謂嘅稀土啊呢一啲呢可能就會繼續升。咁相關嘅股份呢，即係就算你話喺美國又好啦，喺香港都好啦，即係繼續做好個機會咧都大。咁當然上個禮拜我自己都開始講話啊，留意一下啲傳統舊經濟股啦，江西銅啊、鞍鋼啊嗰啲。咁呢段時間都一路都升咗，都幾多下噶啦已經。咁所以嗰、那個整體嘅思維就係會係朝住就係通脹都會繼續上升，咁經濟亦都會係指望係復甦。咁呢、這個唔係淨係美國，係內地嘅情況都同樣係咁。咁但係通脹嚟，咁伴隨住就可能係未來貨幣政策就會慢慢變成正常化咯，即係話可能又會加翻息噶咯，就算唔係都好。讲下都大件事，好似阿耶伦姨姨咁。虽然佢讲完就话：哎呀，弊啦，我都唔系联储局主席， 兜翻 系啦，兜翻晒咁样。咁但系，即系个市就定翻晒咁咯。佢兜翻之后就， 但系咧，兜翻还兜翻啦，仍然嗰、那个那个市面都有好多传言噶嘛。但系正所谓咧，咩流言系止于智者啊嘛。喺呢方面，我唔系智者，所以问一问 Dicky 先啊。港交所上市门槛全减难，全啫。但系呢一个我哋应该点睇呢啲咁样嘅传闻呢？ 好，阿钟哥，嗱呢个咧都系我哋都睇得好实嘅一样嘢嚟嘅。寻日咧就有某一份报章咧就报道啦。不过我先要讲清楚俾大家听，所谓嘅减辣咧，系咧佢加完你大辣之后咧，而家俾翻中辣你啫。 即系都系加咗辣嘅，都系。 系啦，其实都系加辣嘅，因为而家讲紧个传闻咧就系话冇加得咁劲啫。即系本来嗱，你食开细辣都觉得即系。勉強頂住咁樣啦，咁而家佢整個大辣俾你，你根本食唔到啦，已經即係食到係個嘴腫曬啊！嗱，其實雖然我都好食得辣嘅，同我知道 Kitty 都好食得辣嘅，係啦。咁但係咧，即係有陣時你辣到係不是味，而嗰種你淨係食到辣，你食唔到其他啲嘢味覺噶啦，咁你咪即係覺得唔係幾好咯。好啦，意思係咩咧？就係話本來咧嗰個主板嘅上市門檻咧，就三年咧盈利咧。5000万嘅合共加埋，咁但系而家咧就讲紧一讲咧就讲到亿几咁样，哇！你不如再讲多啲，系咪先？咁做唔做到啫？咁你做唔到，咁啊即系上唔到啦。咁系咪净系香港咧就要哦？系啦，你嗰啲大型嗰啲独角兽啦，你就嚟啦吓。你嗰啲第二上市嗰啲超级大名，你又翻嚟啦。上世间香港公司啊，我唔俾你上噶啦。咁系咪要将佢哋即系搞到佢系一个？即係完全係唔可以再喺香港資本市場融資嘅呢一個地步咧，咁而家咧就好似點講咧，推咗上去之後就拱翻少少落嚟，咁啊而家億二唔得啊，8000啦，咁即係大致上就一個咁嘅概念。咁但係事實上係咩情況咧？就係話而家咧港交所不嬲都係噶啦，就要大唔要細嘅。細嗰啲咧，你創業板咧個轉板嘅門檻再加到勁辣。 即係簡單啲講，轉唔到乜滯噶啦。咁、當然唔係話錯事，因為始終過去我哋都會見到有啲公司良莠不齊。香港嘅係咁，美國嘅都係咁，做加數咁樣，跟住要被即係被直情係勒令停牌咁。我哋都見過呢啲情況。咁但係亦都唔可以就係因為呢個緣故就會覺得啊，所有上市公司咧，即係講得搞笑啲啊，你嚟集資都係差嚟嘅，咁即係又唔可以咁樣。咁所以。冇啊，都再睇下究竟佢哋最後嗰個公佈係點？不過好客觀見到嘅事實就係，其實創業板嗰個上市門檻已經即係加高咗啦。咁轉主板個困難度就高咗啦。咁而家主板嗰個嘅上市門檻再增加咧，其實都係事在必行噶啦。對於港交所嚟講，對於證監會即係對於佢哋嚟講都係。 係啊 ，Dicky， 另外咧，我想睇睇嗰啲石油股，因為見佢哋尋日咧都表現得幾好啊。中石油咧收復平均線啦，中海油咧升穿咗呢個250天線。咁其實係咪即係話啊個行業都開始回暖嘅跡象啦？有咁嚟緊啊，即係嗰個升勢又會唔會持續得到咧？我哋啲小股民可以點部署下咧 ，Dicky？ 好啊，咁其實講到過去呢段時間呢，總之同通脹有關、同經濟復甦有關、同資源有關嘅都全部都做好嘅，就好似股神巴菲特咁講啦，啊你講 EV 講梗係好啦，但係即係唔係話聽日就唔可以再用石化燃料囉，咁所以喺呢一個憧憬預期底下呢，理論上呢都可以話係對於個三桶油呢都會帶嚟最少都係一個即係支持作用啦。嗱，雖然即係講到資源類股份咧，你話即係由安鋼啊、鋼銅啊、樂木啊，即係總之呢一類咧，肯定表現咧，無論過去同埋未來同現在咧，可能都會比嗰三桶油重要強勢啲嘅。即係話資源股炒復經濟復甦概念都會有先後次序，但我都會覺得起碼都會穩定咗落嚟先啦。對於佢哋嗰幾桶油都好，即係無論你話係即係煉油業務嘅收益會有一個改善啊，咁呢個都會見到喺即係特別係即係中下游業務比較多嘅中石油同中石化，呢個都會係可以期待嘅事咯。咁啊，所以即係成個行業嘅景氣理論上咧，都會係好起嚟嘅。特別係頭先我都講，總之大家記住而家喺度諗就啊，即係如果嚟緊會有通脹啦，經濟又會復甦，有邊啲行業會開始慢慢復甦同受惠咧？咁呢個都會係其中之一個行業咯。 Dicky， 不如講埋啲航運股啦。咁啊，航運股你有啲咩想法啊？係咪繼續咧揚帆出海啊？ 其實咧，阿歐你都講得啱啊。因為呢段時間即係純粹講航運業都係一個即係 super cycle 咧，一個超級嘅周期。即係簡單啲講咧，即係而家需求又大，價格又上，咁就係仲要可能維持住再一段時間。咁當然啦，過去由我自己即係專欄又好啦，即係訪問拍片都好，講直播都好講嘅，例如個別啊嚇，例如1919中遠海航咁，呢段時間股價真係上升得好犀利嚇。咁但係好啦，講就講咗一排啦，咁佢個股價咧就升到真係都好誇張下，咁點咧？係咪仲再追咧？咁都真係扯戰扯手啦。去到而家呢啲水平，記住，即係當個股價累積咁大升幅，就算基本因素有個比較大嘅衝擊都好，大家要明白就係話，而家買落去，咁你嗰個潛在回報就可能會少咗啦。咁嗰個相對嘅風險咧，又會高咗。咁所以我都會覺得去到呢度，就算唔係話即係戒急用忍嗰只都咧，咁再入市喺一啲相對高嘅位置或者一啲新高嘅位咧，咁你就只能夠真係好喜愛、好中意，真係又好擔心自己，哎呀又錯失太易，又買得太遲，咁又好驚佢唔買，繼續觀望又繼續升。咁如果你真係呢種心態咧，咁你唯有就即係將你投資個資金控制得比較少啲，咁起碼就算佢回落去都冇咁壓力大咯。 完全明白曬啦。咁啊，散股民就留意一下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咧分析大市。唔該 Dicky。咁啊，頭先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聽日再見。 唔 該曬， 唔該曬，三位，拜拜。 係。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好，今日嘅優惠咧，其實係一個收藏品嚟嘅，我覺得。之前咧，你哋有講過郵票啦、集郵啦，咁啊，鐘哥就應該有儲下啲玩具咁樣啦。咁啊，歐就儲下啲股票仔啦。咁啊，小白有冇儲嘢嘅咧？你？ 草草草草仔， 草仔 草仔，佢唔系草股票仔，即系草仔。 草仔啊， 所以 最伟大啦。 佢投资系好大嘅，所以你睇翻小白， 但系回报都大嘅。 系啊， 唔知噶呢啲嘢，做爸爸嘅唔睇回报嘅，钟哥 真系 系，好听啊，好听啊呢一句， 系啊 系 啊， 不问回报，一人见到芭比叫芭比讲翻呢一句出嚟啊，母亲节好伟大， 我都惊佢口窒啊，讲到 系爱啊， 爱啊哈利。 嗱咁啊，点解今日会？讲呢啲储嘅嘢咧，因为咧原来话香港咧揾到一份一副啊，即系全透明嘅 pair 牌，咁、哦、原来都有唔少人咧系中意储 pair 牌嘅。咁我身边咧都有啲朋友仔系会储 pair 牌嘅，即系有唔同嘅牌子咧，其实佢哋会出啲纪念品咧，可能容易出啦，即系 pair 牌都系容易出嘅东西啦。 因为佢有52张，你可以卖广告啊嘛。 冇错啦， 唔止嘅，仲有两只 足噶， 系啦，54张嘅， 都系广告嚟嘅， 都系广告 嚟。 好執着噶嘛，因為啤牌迷會覺得，梗係唔係54張咯咁啊？ 咁啊，呢一副咧叫做透明嘅啤牌咧，可以話係換味十足啊！咁點樣咧？就話首先咧，佢係防水嘅。咁所以 水底玩都得， 唔係就係、是、方便你帶去沙灘玩啦。冇、 哦 哦、錯啦，就係、是、因為呢啲咧都係 冇錯，你好似好好似道者咁 天體啤牌， 點解船河又要玩啤牌咧？ 等等先，天体系一件事， 系啦，我想问下小白先，系啦， 唔系啊， 你咪误会咗小白， 佢透明啊嘛，副啤牌， 系啊。 咪啤牌系天体咯， 大家谂太多啦，大家 头先仲讲 向嘅咋， 头先仲讲紧投资小朋友系无限量， 而家系 转 个 头就天体沙滩，冇理由嘅。 我系讲紧副啤牌， 系啊啤牌， 因为透明赤裸裸。 我就系谂紧啤牌透明点玩啫， 系咯，你咪估到晒， 唔使 估 望都望到 晒对家揸咩牌？ 哇，做乜你攞住同花顺咁样？ 好睿智你哋， 佢系若隐。若然嘅， 哇！ 若隐若然都估到噶嘛，即系大约你知道，咦？啊，我望到啦，望到啦，诶，呢只应该系葵仙。 唔系，若隐若然仲好玩喎，钟哥。 嗯， 我以为咧同花顺。原来你唔系啊！ 等等先，我估大家对透明啤牌嘅概念有啲混啊，可唔可以有张相俾我睇？ 可以嗱，其实你话真系睇到咧，就如果你有相当嘅距离咧，其实唔真系容易睇到嘅，真系有啲似你呢咕呢咕咁样四同八五同咧，都随时可以发现。 睇到、啊， 即系你而家影咗张相嘅睇到。 你话是组合咁样摆支牙签落去，等阿大军睇，等阿大军睇唔到呢只牌， 真系透明、啊。 嗱，佢一定要。俾你睇到，如果你睇唔到就玩唔到噶啦。咁、 啊、 但系你对方睇唔睇到咧，我觉得都难啲嘅。 嗯、 即系其实可能你用呢副牌嚟到玩咧，所需嘅时间系比较长啲啊。因为唔系一摆出嚟你就知佢出啲乜嘢啊。咁啊，头先讲啦，可以带去沙滩玩，因为都系即系一啲 防水， 防水系啊，即系大家一齐玩啊可以。咁同埋佢话佢咧，直头有卖嗰啲粒突紋啊，即係佢做呢個技術， 係 啦，可以甩嘅，所以咧就好有質感咁啊，好有呢個收藏嘅價值。 傳説之中嘅甩啤牌， 即係甩啤牌， 甩啤牌啊，係啊，但係我相信就唔可以平時咁樣即係喺度揭起個角咁樣甩咯，因為佢係硬硬地嘅。胶嚟嘅，清楚啲先， 系 啦， 好贵噶， 好多谢你 嘅。如果咁啊，折咗即系平时一副 pair 牌几多钱啦？你觉得可以接受嘅？如果买一副 pair 牌， 几十啦， 几十万系。咁如果特色嘅 pair 牌咧， 都系几十啦， 都几十。 因为咧， 佢对佢完全冇感觉。 因为你要记住一样嘢， 少玩少玩 pair 牌嘅折旧系好快噶。 诶，但系呢副可能会唔会好啲，定系会黄咧？你估？ 差唔多嘅啫，即系就算佢透明有咩都好啊。其实去到最后咧，大家我话啊， 系 一定会买翻或者用翻传统嘅 pair 牌 啊。 因为我望又唔系，唔望又唔系，仲分神啊。 哦， 系啊，不如买翻传统嗰啲啦。同埋呢啲真系我嚟储嘅啫， 要嚟储啊，系啊。咁如果一个即系纪念品咁样储咧，我觉得佢价钱又唔贵，佢折咗之后1.99啫， 好 系系嘛，咁啊几得意啊！ 港纸系咪港纸？ 港纸港纸， 咁又好似我哋买嚟储系 OK 嘅。 佢又转方向咯， 唔系佢又想储翻， 系 OK。 头先明明都系要翻去传统嗰啲咯。 但系如果你用 一听到价钱之后 OK 咯， 啱储啊！等等先。遲啲會唔會喺深水埗見到20蚊有一副㗎？ 必定有啊！ 即係深水埗一條街賣嗰啲水泡啊，嗰啲獨角。 獨角獸嗰啲水泡噶嘛，俾啲香港女仔咧喺個泳池嗰度啊， 有蚌啊，有剩咁樣噶嘛。 蚌我未見過， 我冇見過蚌咩？蚌好靚喎，即係你話沙灘用品啊嘛。 Unicorn 我見過獨角獸天鵝 就好多啦，但係有一個蚌咧，嗱即係呢個題外話啦，你講到沙灘，佢咧直頭係一個浮床咁樣咧，係打開一個蚌，你可以坐喺裏面噶，即係好似蚌精咁樣啊。 浮床喎， 係浮噶。 大人用定小朋友用先？ 大人用咯。 大人用点解要瞓喺个蚌里边咧？ 你靓咯，影相，你有几好可以扮蚌精啊？就系你着住件比基尼嘅时候， 你无端端， 你仲可以揽埋粒珍珠、啊，佢做珍珠噶，即系有个好似气球咁样咧，系啊，嗰啲 都系波波咁样噶系嘛？ 系啊， 吹气。 呢啲呃 like 嘅嘢你唔明噶啦， 我真系唔明啊！ 正所谓我嘅蚌系为你而开，系咪先？我点会开俾你睇啊，钟哥？我系俾其他人睇、啊。 你又识得咁多靓女，识、 啊、 得咁多 KOL， 点解冇见过呢啲相？ 听都未听過， 我真系未见过， 我 都未听过。 我开俾你睇下 你系咪有噶？ 我冇，我冇、嗯，我见过人哋有，但系我今日冇，唔代表 我 听日冇啊！ 你话俾我听，你无端端喺屋企整只蚌喺度？ 唔系，我真系比较少去沙滩，吹气嘅，吹气嘅，即系好似嗰啲独角兽咁样吹、 啊、 吹气嘅。 咁啊，唔紧要啦，夏天都嚟临啦，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天晴同埋炎热嘅。 去海滩 系啦。去沙滩嗰度玩下透明啤牌又得， 系 啊，玩下嗰啲 蚌都 开个 蚌 又 得，咁样揽粒珍珠 又得， 最紧要就系开心啦 ，happy 系最重要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五月六日系一年嘅第12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39日。1840年五月六号。称为黑便士的世界第一枚邮票在英国正式生效。黑便士在同年5月1号开始出售，当日已经有人使用，所以邮戳最早日期是5月1号。1837年罗兰希尔爵士在邮政改革建议中提出使用邮票。黑便士的票面印有维多利亚女王15岁时候的头像，以黑色油墨印刷，价值一便士。黑便士总计印刷了6888000枚。目前唯一流传的整版黑便士存放在英国邮政博物馆。五月六号出生的朋友，有能力、勇气、不屈不挠的精神，克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拥有对人生的洞察力，情绪容易起伏不定，习惯隐藏真实自我。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养成良好的嗜好，可不可以帮你打开心扉？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当以前年代的产物变成历史，我们会将它记住，还是选择忘记？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荃威花园 R 座强制检测行动，大约46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食物及卫生局长考虑到上述的情况之后，已经撤销将荃威花园 R 座列为受限区域的限制和检测宣告。此外，政府星期二发出强制检测公告，任何人在上个月21号到今个月4号期间曾经身处荃威花园 R 座超过2个钟头，即使在相关宣告开始生效的时候不在受限区域内，亦都需要在今日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荃威花园 R 座一名的菲佣早前确诊感染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全栋大厦居民已经撤离到检疫中心接受21日强制检疫。美国贸易代表表示支持在世贸组织内豁免对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是为了尽快普及安全有效的疫苗，结束疫情。 戴奇又表示，美国政府将会继续加强同私营部门和所有可能伙伴合作，扩大疫苗制造和分销，以及增加生产这些疫苗所需的原材料。拜登政府现在将会积极参加世贸关于豁免方案的谈判，并鼓励其他国家予以支持。美国政府这项建议早前受到美国国内各大药厂的反对。以色列总统里夫林授权中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领袖拉皮德组建新政府。李夫林表示，拉皮德获国会120名议员中的56人支持，组建新政府的可能性最大。拉皮德说将会尽快组建一个团结政府，令到左派和右派共同应对经济和安全挑战。拉皮德拥有28日组阁期限，如果到时不能够完成组阁，可以延长14日。如果拉皮德无法组建政府，李夫林将会直接将组阁权交给国会。任何一名的议员只要能够在21日内获得至少61名的议员推荐，就可以获得组阁权，否则国会将会自动解散并再次举行选举。体育消息，欧洲联赛冠军杯将会由两支英超球队争夺冠军。赤路士在四强次回合主场2-0正胜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迪姆华纳和曼士各入一球，两回合计赤路士以3-1淘汰皇马晋级决赛，将会面对另一支英超球队曼城，是最近三个球季上演第二次全英对决，对上一次是前年的利物浦对热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日元109.25，瑞士法郎0.914，加元1.227，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0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9,182点，升36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03美元，卖出1,78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咁新界咧，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开嘅慢线曾经有意外事故嘅。咁虽然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好多车噶。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回旋处，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之前近住观塘警署对开桥面嗰度嘅慢线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都多车啦。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回旋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九龙入口都繁忙，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过去香港咧龙尾去到东九龙去到呢、这、一个东九龙政府合处，港岛入口就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差不多去到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远噶，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去到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港岛而家东区大潭道落山方向近住柴湾道咧就多车嘅，咁啊近住呢个山翠苑嗰段咧车多行车缓慢。南区浅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深水湾段都多车啦，龙尾去到聚豪居。九龙啦，现时窝打路道嘅九龙塘段多车，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咧，西贡嘅清水湾道啊，近住银影路来往方向亦都系繁忙啊。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圣景别墅，去将军澳方向龙尾去到郑直之中学。 大埔公路沙田段沙田市中心段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污水处理厂，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呢个大老山公路啦，同埋九龙方向都系分别多车，龙尾天富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李贤，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本身是淡然啦，都是很淡然的个感觉，但系佢都有有趣的部分，即系都有分裂的部分的。 我是今年女新人李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港台电视三十一演艺盛会呈现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与老鼠王》， 故事中女主角游走梦境同现实之间，由苏黎世芭蕾舞团亮丽演出。新一代编舞家斯普克结合古典与现代两种芭蕾舞编舞手法，精彩呈现浪漫奇幻的原著故事。 演艺盛会《胡桃夹子与老鼠王》， 星期六晚十一点， 星期日下午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去夜街又唔俾，好烦啊！你 净系食细妹，唔食我真系好偏心啊！ 我今晚唔翻嚟食饭啦， 唔使留汤俾我饮啦。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咧？ 妈咪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双梁。 今日我哋讲下 变形金刚。一般咧，我哋见到市面上嘅玩具咧，如果同卡通有关嘅咧，多数都会系出咗卡通，跟住先至出玩具嘅。但系今日要讲嘅变形金刚，反而就系调翻转，系有玩具先至开始有卡通嘅。话说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日本就有一系列的玩具叫做戴亚克隆和微星小超人。而戴亚克隆这一种的玩具呢，它的特别之处就会是由一些车或者是恐龙变成机械人的。而这些玩具也都被美国的公司留意得到，他们就从这间日本玩具公司买了个版权，然后再请人为他写一些故事，跟着制作成为动画。而呢套动画喺84年嘅时候推出，可以话系大收特收，疯魔咗美国嘅小朋友。佢哋原本玩开嘅 G.I. Joe 军人公仔就变晒去玩变形金刚。其后制作团队亦都乘胜追击，喺1986年嘅时候推出劇场版。不过当年好多人对呢套戏嘅评价都唔多好嘅，原因好简单，有啲人就话佢系一套90分钟长嘅玩具广告杂志。更加夸张嘅就系，有些人形容这套电影就是为小朋友带来一个永不磨灭的伤口，原因是他们本身入戏院的时候是期望见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这架红色的货柜车柯柏文可以大显身手。不过很可惜，柯柏文也在这套电影里面战死沙场，据说不少的小朋友是喊着这样离开戏院的。变形金刚陪伴了我们30多年，他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起起跌跌，嚟到今时今日，变形金刚依然活跃，你都仲会耐唔止见到有新嘅电影啊，又或者系卡通推出。当然最重要嘅就系，我哋依然可以买到佢哋新推出嘅玩具，兼且越出越靓，不过系越出越贵啊！ 崔杰彤应该睇过啦啩？ 变形金刚 系咯， 我点会啊？我谂住出去饮杯咖啡啊！你慢慢咯， 冇理由，你阿哥都应该睇过嘅。 唔识喎，真系 吓？咁你真人剧场版呢？电影 唔识喎， 你咩童年嚟噶？ 我 Fox 咧， 我读书咯，咩啊？ 跟 Fox 你都唔知？ 唔识喎， 米高飞拍嗰套变形金刚都冇睇过戏院。 哎，我而家 Google 下先，你等下。 吓，阿钟哥好唔好戏啊？佢 唔系佢真系出去饮杯咖啡咧，真系可以。 哎，你讲住先啦。 冇理由噶。 变形金刚呢啲 红色个货柜车 ，Transformer 咧变形嘅时候嗰啲咧， 唔系咁啊！我真唔识喎。 吓，哎呀， 我而家睇到个样啦。 我真系冇可 呢只啊嘛，系咪啊？咁多颜色嘅， 其中一只啦，其中一只啦， 唔识喎，真系睇都冇睇过喎。 哦，真系跌眼镜， 竟然。 喂，不过又系调翻转头，你又唔可以期望每一个呢啲年轻美貌嘅少女咧，个个都识动漫嘅嘢嘅。 系咯，你之前讲咁多，我都达到嘴上咁噶啦。 O K 喎， 好啦。 咁我而家学啦，系 咪？系啊，咁啊，咁你将来你嘅姻缘咧就会大放异彩啦。 哇！啲男人全部都中意变形金刚啊！ 有边个男人唔中意变形金刚 咧？你中唔中意啊？你中意啊？全部都中意啊！ 中意啊，梗系中意啦！哎呀，嗱，咁讲翻呢个变形金刚先啦。即系啱梁国希都讲咗啦，其实佢最初其实唔系一套卡通片嚟噶，只系一啲玩具、一啲商品嚟嘅啫。咁但系呢啲商品因为最初就喺日本出嘅，咁啊日本出咗之后咧，咁但系就唔系话超级受欢迎，但系有人买嘅，但系唔系话去到一个全世界都追捧嘅情况啊嘛。咁啊，把心一橫啦！咁呢啲玩具咧，當年咧就喺日本出咗之後咧，就想個市場再大啲。咁啊，美國咧就有一啲生產商咧就睇中咗，因為佢都係一啲交通工具變咗機械人啦，嗰啲咁樣啦。咁跟住咧買咗過去之後咧，咁佢哋諗辦法點樣去推廣呢啲玩具。咁當時最有效嘅方法就係電視。咁佢哋咧就唔係話淨係拍咗個廣告就算，不如攞呢啲佢哋已經設計好嘅一啲叫做形態，譬如話呢架係某一個型號嘅貨車，呢架係某一個型號嘅跑車，佢哋就將呢啲咁樣嘅設計咗嘅公仔咧，就變成一個角色，再變成一套卡通片，利用呢一種咁樣嘅方法，用一個軟性啲嘅態度咧，就去推俾啲僆仔，話俾你聽，呢啲係玩具嚟嘅，你可以買啦。於是者就出咗呢個變形金剛系列嘅卡通片，估唔到一出咗之後咧，哇！全世界就真系爆炸咁样， 系啊！咁但系喺嗰个年代，我记得好似喺香港小朋友睇卡通片嘅时候，睇完咧，跟住佢一定黐住一个广告嘅，跟住就会你见到一个同你差唔多年纪嘅僆仔咧，就推住个车仔，跟住就哦变身啦，咁跟住咧就你会好想买， 系啊！嗰个最我最记得印象深咧，当然就系嗰几个角色啦，柯柏文啦、麦加登嗰啲咁样啦。但系另一个咧，我成日记得个画面咧，就系佢原本讲紧。博派嗰边，跟住要讲狂派嗰边嘅时候咧，跟住佢嗰个 logo 咧就会转噶嘛，咁样转咗环，即系将佢两个 样 个标志转一转咁样。 系。 咁同埋嗰只主题曲咧， 啊系啊 ，Transformer， More than meets the eyes。 嗱咁佢其實咧 Transformers 佢即係變形金剛佢有一句英文有句口號嘅就叫 Robots in Disguise。係 啊， 咁嘅意思其實就係講緊話咧呢啲機械人咧其實係可能隱藏咗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因為佢哋好似係即係多多少少咧喺地球生活嘅時候，即係本身佢係外星人啦，喺地球生活嘅時候咧要匿埋嘅，咁就會係喺你日常見到嘅交通工具，可能係喺你擰轉背嘅時候，就好似Toy Story 咁樣咧，咁就會自己變形啊，就會去做其他嘢咁樣啦。 佢哋係咪都係打交嗰啲嚟㗎？ 其實好簡單，佢係正邪兩邊嘅啫嘛，一邊就係博派，一邊就係狂派，就兩邊打咯，咁樣嘅咋。個古仔就偏向簡單嘅，但係因為由於當其時咧冇話一啲將我哋現實見到嘅嘢。可以變到機械人啊！譬如嗰架大貨車咧，就係柯柏文啦。但係特別喺美國咧，即係好多大貨車穿州過省噶嘛。你見到嗰架貨車行過嘅時候，哦，柯柏文啊！咁你就好容易好快產生投入感啊。 哦，咁除咗係車之外，有冇其他嘢？ 有飛機、大炮，你想要咩都有啊，恐龍都有啊， 雪櫃啊咁嗰啲有冇？ 雪櫃都有，唔係你影印機都可以有， 全部都可以係，即係因為佢係日常生活中見到嘅嘢。 因為最主要咧就係佢哋話，佢哋呢一班所謂嘅外星生物咧，其實喺外太空嘅一啲機械生物嚟嘅，機械生命體。佢哋嚟到地球之後咧，佢只要 scan 咗嚟奪，佢就可以將佢自己變成呢個樣啦。 哦，咦，咁呢個又幾得意喎！即係比起你話啊，我哋係一個戰隊咁樣，即係嗰個距離感好似近啲啊。 近啲嘅， 系因为好似即系生活上，你睇完嗰套片咧，你见到个 locker， 你又觉得其实佢可唔可以系咧咁样噶嘛？ 系啊，即系僆仔嘅时候，有时行过见到嗰啲车咧，即系好似系变形金刚里面见过啲咧，就突然间系好兴奋。即系我细个我见到啲车，我可以敲下佢嘅。 嗯，睇会唔会变形啊？点知个车凹咗？ 喂，僆仔， 真系变咗形啊！ 真系变咗形咁样。 系啊，咁嗰阵时我记得嗰啲玩具咧，即系好正嘅，买翻嚟咧系即系你可以系不停咁样跟住个电视做紧嘅时候，跟住佢扭咧同佢斗快，然后就自己会配埋音。嗰次嗰阵时应该系好多小朋友开始初次接触呢个配音行列嘅时候啦。 啊，咁呢个喺美国嚟讲咧，首先即系呢个卡通片首先喺美国出现啦。好啦，咁美国当然就好大受欢迎啦。 嗯， 跟住咧就嗰个版权有限，有个年期限制噶嘛。 系， 当嗰个卖咗俾美国嘅版权完咗之后咧。咁當然日本自己又繼續畫啦，咁跟住就衍生咗好多唔同叫做世界觀嘅變形金剛出嚟啦。咁佢都係叫翻柯柏文嘅，但係柯柏文未必一定係貨櫃車啦，可能有時候係消防車啦，有時候係大拖頭啦，咁有時候係 星星啦， 星星啦係啦，咁樣樣都會即係星星又變咗馬騮嗰啲咁樣，咁有好多唔同嘅系統出咗嚟。咁佢一路咧，大約都橫行咗十幾廿年。 佢到而家都仲有得睇嘅喎。 有 嘛？我見 N 字頭嘅平台都有。係 啦，佢又再畫過啦。咁但係咧變咗，其實佢咗廿出現二十零年咁上下咧，就開始都悶啦。咁然之後咧， 你都大咯。 好啦， 係咪先？ 就係啦。但係呢個品牌啊，Transformer 呢個品牌咧，咁佢真係已經係積聚咗廿幾年喺度啊嘛。咁幾時突然之間再爆炸一次咧？就是电影版的变形金刚。 2007年。 嗯、 哇跟住那次爆完之后就一路是 hit 到而家十几年来。即是它会有很多不同即是货不同年龄层的人看。大人可以看真人电影版，小朋友就有些即是个样比较小朋友 design 的玩具啊、卡通片这样。即是基本上是横跨很多年龄层的男仔都即系会俾佢吸引到。 哇，咁系一个男人嘅浪漫嚟嘅，即系嗰一套戏或者嗰一套动漫啦，你细个睇，到到你做咗人哋老豆嘅时候，佢又再继续出嘅时候，你又睇紧，你个仔都睇紧。 咁咪亲子嘅时候。 系咯。 嗱，当然啦，嗰阵时虽然话阿爸睇就系揾翻啲童年回忆啦，小朋友睇咧就可能见到啲变形金刚啦，但系点解呢一套电影第一集即系2007嘅时候突然之间？咁多人睇咧，就正话阿 O 所讲啦，因为中间多咗一个女主角， Megan Fox， Megan Fox 系 呢个咧就超级辣啊，即系辣到无伦啊，即系当时啊，即系 辣到讲唔到啊， 辣到讲唔到，即系十级辣咁样，特别系咧 十级辣， 系啊，特别系佢着住条牛仔短裤， 啊，掀开个车头冚嗰一幕，啊，唔系， 掀开车头冚啫， 即系嗰啲咪趴住喺前面个车头前面，揭呢个车头盖睇紧嘅时候，哇，嗰、那个镜头真系攞你命三千、 啊。第二集仲犀利，第二集佢喺个电单车上边，啊，唔记得佢趴喺个电单车上边嘅，跟住咧嗰阵时我喺外国睇啦呢套戏，佢一出场嘅时候嗰一幕，即系个镜头仲好慢咁样慢慢 pan 上去咧。跟住全场戏院嘅男人系欢呼同拍手掌， 系啊，即系佢一出嘅时候，所有 好紧要，真系，因为你要恶补下 Kitty， 佢睇出嚟嘅时候咧，所有男士坐喺度咧，个个都变咗形啊， 系， 即系都唔同咗， 软晒即刻系嘛， 系调转头个心就软咗， 系个心软晒， 手脚硬晒， 哇， 好兴奋啊， 正啊， 咁呢个咧就系另一次佢起飞嘅时候咧。咁一路到而家，咁當然啦，經歷咗咁多套咧，都係阿 Michael Bay 拍啦。咁就開始有人彈啦。哇，變嚟變去，究竟冇咗個古仔，係咁入去就俾咗幾廿蚊去買張戲飛咧，係咁變嚟變去，唔知 炸嚟炸去咯，同埋 咁跟住咧就早兩三年前咧又重啟過啦。咁而家嚟緊咧都應該會有再一次重啟版出現嘅。咁就繼續都係一個廣告雜誌啦，當然就係叫你買玩具咁樣啦。 咁你期待機械人多啲啊，定係女主角多啲啊？ 我期待都是个女主角揸住个机械人 多啲， 多啲。 继续同大家讲下英文嘅谚语。虽然中文同英文好似听落好唔一样，但系其实喺一啲情景或者系形容一啲情况发生嘅时候，大家都系用好相类似嘅手法噶。今日同大家讲下物以类聚嘅英文啦。喺中文嘅角度，物以类聚带有负面嘅意思，即是觉得一些有不好习惯的人都是喜欢聚在一起。到底在英文里面物以类聚又应该怎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거린 반기지 neon sign 우리 둘의 highlight I don't know No no no How you feeling 네 맘 깊이 I wanna know No no no 멈출 수가 없는 걸 You got me going dumb Dum-dum-dum Dum-dum-dum 생각 me dumb Dum-dum-dum Dum-dum-dum头先讲到物以类聚，人以群生。假设你有两个朋友都有一些坏习惯，而他们本身又真是好好的朋友，而且还成日一起来往，你就会说他们真是物以类聚。在英文，我们有一句谚语可以形容这个情况，是这样讲的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Birds, B-I-R-D-S, 即是雀鸟的意思。而 flock together, 即是说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所以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正正就同物以类聚、人以群生的意思一模一样了。下次当你都好想告诫下身边一啲有唔好习惯嘅朋友，希望佢有动力做好啲嘅时候，你就可以同佢讲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希望佢哋真係可以俾你激励到，下次做好啲啦。 嚟到早上时间8:56， 琴日咧都有一件事发生啦，睇到娱乐版啦，咁啊有位名模咧嘅妈咪俾人呃钱啊，垫骗咁样，咁啊名模就系 Rosemary 啦，咁 Rosemary 你想呃佢钱都要流利英文嘅， 系啊， 如果唔系 你 用广东话， 佢听唔明系啦， 有少少难度，咁即系。咁希望即係事主冇事啦，咁樣即係可以將啲錢可以攞 翻啦。 攞 翻啲錢係 喎，唔係2000蚊，係2000多萬啊嘛。 哇！ 即係涉及個金額都好大啊嚇。咁想問下兩位拍檔啦，有冇收過呢啲電騙咧？ 都係嗰啲打嚟，即係叫你唔知登入去啲咩啊，或者有啲郵件要你收啊咁嗰啲咯。其實初初嗰陣時未話咁多報道咧，你都會諗啊，因為嗰陣時你啱啱盛行喺網上面購物啊嘛。咁你有時喺呢度買完喺嗰度買咧，你唔係好記得到底嗰啲貨到咗未啊？咁有時佢譬如可能 send 個 message 俾你或者打電話俾你，佢話啊你有件貨，你都會即係諗一諗，即係第一下咧未必會覺得啊你一定呃人啦，你都會諗一諗，我最近有冇上網買嘢咧，或者最近買嗰樣嘢到咗未咧，係真定係假咧，即係都會有一下猶豫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啦，你再後續又叫你俾咩資料啊，又剩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哦應該係呃人嘅。 哦，郵件咧呢個叫做信息啊，即係欺騙我嘅信息咧，我淨係收過一次，咁佢一打嚟嘅時候就話我件貨唔知喺邊度有咩唔出得關定係點樣啦？我一聽我心諗都傻嘅，因為點解咧？ 你有智慧啫， 唔係第一，我都唔會淘嘢嘅，係咪先？咁所以內地嗰啲貨嚟唔嚟都我肯定冇添啦，一聽就知啦。如果佢同我講喂有件貨可能東京嗰度有個税咁，我真係擔心啦。 我上次都有試過，其實到而家都唔知道係為咩嘅，佢打電話嚟話。 撞咗车嘛。即系话佢话佢系警署 咁 新 鲜， 我 呢个 你 讲 一次嚟听下。 佢话佢系唔知警方嗰边咩交通队咁样嘅，佢就话怀疑我架车牵涉喺一单交通意外嗰度。咁佢就话要我影我个车头嗰两边俾佢睇，佢话就要即系核对下到底同即系嗰个案件有冇啲咩关联啦。 咁你有冇 即系 影啊？一开始 我初初有影到嘅， 因为你都惊， 我都 惊 系啦系啦。 不 过 有话佢自己系边个啊？ 佢咪话咩 交通 警方 嗰啲，其中一个讲佢西九龙乜乜乜，即 系 类似 嗰啲啦， 系啦，好长噶啦。 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如果你唔想直接嚟咧，你就可以暂时 send 咗相俾我睇一睇先，咁样。咁我都仲觉得啊，系咪真嘅？因为我好惊，因为我真系有揸车嘛。咁我问佢喺边度，佢讲个地方咧，我又系有即系会经过嘅咁样。 哇，好有做啲 research 系咯， 或者佢噏一个好繁忙嘅地方咯。 譬如咧，有冇去过铜锣湾啊？ 唔知咩旺角定九龙塘嗰啲啦，都系咁。然后咧，佢俾个电话我，我一睇咧，我就冇再 send 啦，因为佢俾嗰个电话我咧，嗰个头像咧系一个金发美女嚟喎。 吓， 系啊，咁即系咁，我又会觉得吓冇理由噶。 其实可唔可以专业啲啊？临时演员啦， 演员 啦，大佬啊，点会啊？ 听个铺排都喂都几真啦，咁样。点解会咁样？ 系啦，咁到最后我到而家我都唔知道，其实佢系想点啊？即系点解要我影两张我嘅车，即系个头我想俾佢睇咧？ 所以最好呢遇到呢啲情况就系咩咧？一有啲咩嘅，如果你话差人打俾你嘅，你就去测翻差馆揾佢。 系啊，我都觉得系咁啊吓，所以就希望大家咧都要留意啊，唔好堕入呢个电话骗。 东隧九龙去香港车龙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深水湾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伟丰园。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顺利村。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就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啦，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啦，去翻九龙方向左转去大老山公路，车龙排到去白石角。全锦公路落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青山公路啦，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丽都花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咧都系行车缓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呢段咧就比较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大界。 家睇睇美股表現啊！即使咧美國財長耶倫咧為到佢嘅言論咧，美國可能咧要加息嘅言論降温啊，但市場咧都認為啊，佢只係咧道出咧比較難聽啲嘅事實啦，所以咧穩不住資金啊，對科技股嘅戒心啦，亦都咧拖累啊嚇納指咧要跌嘅。咁至於咧其他指數咧就有升嘅跡象。咁啊，轉個角度講埋港股嘅 ADR 咧，好多隻股份咧都有得升，睇嚟今日咧借一借北水啊，有機會令到港股都提振一下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欧。 早晨，今日咧，我哋呢个环节咧，咁啊，讲创业啦，咁当然咧，要请下唔同界别嘅朋友仔嚟讲嘅。嗱，咖啡师咧，我哋之前讲咗好多次啦。 系。 上一个礼拜就阿 Mita 神啦，就讲呢、這个啊，点样做做下拉面咧，变咗做拉筋啦，咁样转换轨道啦。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另一位朋友啦，咁啊，时装设计师 Abby 咧，去讲下佢过往咧都有开过一啲化妆嘅学校啦。咁而家咧就转换轨。将自己的 fashion brand 就摆咗上网，咁仲结连咗一啲艺术成分添。早晨 ，Abby。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喂，不如讲下之前你嘅一个创业经过，就系关于呢个化妆学校啊。其实当中容唔容易做呢？因为我见坊间都多嘅，个竞争大唔大呢？以至一开始缘起，点解会谂住将呢一门变做生意或者创业嘅？ 其实呢而家就真係比较难少少嘅，但係因为呢我自己叫做幸运啦，我入行嘅时候呢其实呢即係五到六年几啦，但都係十几年前㗎啦。 我哋差唔多年几㗎啦。后生仔係咪先 係啦， 早出嚟做嘢咋嘛。 係啦，叮当未听过叮当呢个名哆啦 A 梦啊。 係啦，咁跟住就入行嘅时候其实係最主要係读书嘅时候呢就即係有机会做 internship 喺杂志里面做。咁所以咧就發現咧，做化妝造型呢個環節咧，係一個幾好嘅工種嚟嘅，因為時間上面翻嘅時間亦都好準時啦，咁跟住個收入亦都好唔錯啦，即係講緊當其時，咁所以就去咗嗰個年代就係第一次我就去咗英國讀書咯，就讀咗化妝造型翻嚟香港，咁跟住就因為。即係會覺得你要提升個競爭力嘅時候，咁當然當其時冇咁大嘅競爭力，但係都希望自己係可以突出少少啦咁樣。咁所以就去咗英國度讀完之後，翻嚟香港就開咗呢一間化妝造型學校啦。咁跟住就其實係幾好嘅，幾叫做當其時唔多咯市場上面，咁所以變咗其實。生意都好唔錯啦，即係好多 OL 其實好多想轉行啦，咁亦都有好多女士係希望學完之後係自用嘅，可能覓到個心儀嘅另一半咁樣。 我就係有見過你喺姊妹圖嗰度教其他阿姊妹去分享一啲化妝之道咁樣啊嚇。 咁點樣可以吸引到啲學生啊？我報你嗰間啦，係因為好似 Abby 咁講，你話哦，因為嗰啲導師或者個創辦人 佢 Abby 本身有名氣 嘅，係啦。另一回事真係原來貼曬嗰啲明星想出嚟咧，嗰啲明星效應先至係最吸引嘅。 係啦，係啦。點樣收生咧？嚇， 係咯，即係啲學生其實佢哋去揀學校嘅時候，佢哋係會點揀咧？你覺得？ 呢個其一啦，真係有個吸引力喺度嘅，即係所謂嘅星級效應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最後咧，最吸引嘅咧都係嗰張證書，即係點樣可以俾人感覺係你。因為你讀完，你講我讀咗，但係點樣為之係真係專業呢？就係有一張 certification 咁樣。咁而當其時，我因為喺英國翻嚟啦咁樣，咁我就攞咗一個英國嘅認證翻嚟香港嘅。 係。 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嘅學校就有呢個優勝咯，因為讀完之後其實佢哋可以揸住張 shirt。咁而嗰張 shirt 咧，其實咧係一啲嘅各大品牌啦。其實佢哋喺請人嗰度咧都有寫到嘅，要係有證書佢先至會請，即係一啲門市裡面嘅化妝品牌嘅銷售員啦咁樣，化妝姐姐啦咁樣。咁所以變咗我好多學生讀完之後，其實佢哋有啲就入行真係做娛樂界啦咁樣，咁亦都有好多其實係入咗行做一個化妝 counter 嘅姐姐，係好好收入㗎。我聽我啲學生講翻佢哋。讲紧最高峰嘅时候，一个月系有四五万收入噶， 唔出奇啊！我有阵时去掹下眉都要几嚿水啦、啊，系咪？虽然我掹完之后，哇，好痛，痛眼水都飙晒出嚟咁样，又系时候叫我去整下自己条眉啦，咁样。 系嘛，即系 Abby， 咁不如讲下开化妆学校啦。咁呢个环节都想即系透过你嘅创业经历啊，去鼓励下啲年轻人创业啊。有啲可能都系谂住好似行你嘅道路咁样，想话啊，我都想自己试下。可能有两三个已经成为咗化妆师嘅朋友仔，不如组织一间学校啦，咁开间铺头啦，或者教人化妆，或者帮人化妆啦。其实当中牵涉最大嘅成本系啲咩？你觉得个行业嘅挑战最大又系啲乜嘢咧？ 其实是租金是一定是最大的挑战啦，因为其实香港的租金不嬲一向都是贵的啦咁样。咁另一方面就是你自己个持续进修咯，因为其实你因为你作为一个导师，你如果你学完嘅嘢，你当然你希望系你个学生可以学晒你嘅嘢，但系你又会担心就系你学晒之后，其实你佢就会抢咗你饭碗。咁所以变咗你作为一个即系专业嘅导师嘅时候，其实你要不停咁样自我进修咯咁样，咁变咗你先可以提升到你嘅竞争力，亦都唔会喺你教人嘅同时间里面系会收收埋埋啊咁样咯。咁如果你话譬如以我即系有啲学生佢哋系淨係會係諗幫人哋去做服務嘅啫，即係可能係化妝師啊呢個方向咧，我就會成日都會覺得服務態度係最緊要嘅，因為你去做化妝呢一個合作嘅單位咧，其實有好多，譬如你攝影師啦，幕後嘅工作人員啦咁樣。咁如果你話譬如喺婚宴場地裏面，其實可能係有啲其他嘅姊妹啊、兄弟啊呢啲，其實你去願意去付出多少少，唔好淨係覺得我自己係淨係做我自己嘅 position 嘅啫，而唔去付出咧，咁其實咧人哋相對地對你嘅印象都唔會深刻咯，咁變咗下一次佢再揾翻你嘅機會亦都會減低咯咁樣。 嗯， 覺得其實係在於你自己對自己嘅要求多於人哋睇你嗰一 part 咯，即係你就算做生意都好，或者你即係因為你做生意有啲人係希望我去上市嘅，有啲人希望我户口就 OK 噶啦咁樣，咁每個人嘅價值觀唔同咯，我都係。睇翻自己嘅價值觀，令到自己開心係最緊要。 係咁，我而家睇到 Abby 啊，好開心啦，因為咧可以將自己 brand 咧發揚光大啦。過往都有啲 show case 啦，咁樣。咁不如我哋下一集咧就可以講下 Abby 咧自己創立嘅自家嘅 fashion 品牌啦，而呢個 fashion 品牌點樣結連咗一啲藝術元素咧，入邊仲有一啲攝影同埋影相嘅概念喺當中。咁我哋下一集再傾多啲啊！ 好，早上时间9:14啊，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80%啊。咁喺听一首歌之前咧，喺呢度做个呼吁啦。我哋有晨光 Morning Call 啦，咁啊，而家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 系 咁，如果你有啲咩嘅祝福说话或者打气说话，甚至譬如 母亲节啦， 系啊，母亲节啦，想庆祝下咁样，想点首歌俾你亲爱嘅妈妈听嘅话咧，都可以而家。打电话嚟嘅， 啲妈妈点翻俾啲仔听？ 系啊，叫佢孝顺啲，提佢同佢食饭、 饮茶、送礼物啊，咁样1872388等紧你嘅电话啦。 而家打嚟啦。 Will you kiss me?Will you hold me? What if I never know the answers? Will you need me? Will you love me? Would I wait a chance to be together? Cherish my heart.Through my life, the only bright light, perish my soul when you're away. When you're gone out of sight, will you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 to make each moment our sweet memory?You see, trying hard to reach eternity. Will you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 No matter rain or shine, we're still than to be lovers who dream their dreams, lovers who dream their dreams. We create reality. Will you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 to make each moment our sweet memory? Love isn't easy, but I gotta let you see. Trying hard to reach eternity. Will you spend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me? 来自电影《感动他七十七次》的歌曲，许靖云主唱《Will You》。 不如今日由意大利红酒其中一个品种开始讲起啊！巴罗洛葡萄酒早在中世纪已经闻名于世噶啦，佢有王者之酒、酒中王者的美誉。Barolo 葡萄酒必须由其中两款特定的葡提子去酿造，而且呢橡木桶入面至少熟成两年先可以上市的，而上市之前呢又至少在个樽入面熟成一年，所以有很多朋友饮这支酒都会觉得特别浓香特别珍贵，因为毕竟用的时间都特别多嘛。你都想喝一杯等放工先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浩浩妈妈，早晨啊！ Hello， 早晨， 早晨， 早晨各位， 你屋企都有一位考生喺度，系咪啊？ 系啊，系啊， 嗯，系边个嚟噶？ 系我大仔啊，嗯、浩浩啊， 就系浩浩考 DSE 啦。 系啊， 嗯，咁你有冇见到佢日日都系埋头苦干，日日读到三更半夜咁啊？ 佢就比较特别啲，但系咧喺呢个个阶段，我都知道佢好辛苦噶，佢都好勤力咁样温书啦。 嗯， 系啦、啊，系啦、啊，好都埋头苦干嘅。 定系还是已经一早已经滚瓜烂熟，所以唔使点读啊？ 佢都应该会系咁啩 吓。无论点都好啦，即系任何人嘅学习模式咧，都应该可以通向自性之道嘅。咁今朝早浩浩妈妈有啲乜嘢说话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同佢讲先？ 我喺度希望咧，佢今次嘅考试顺顺利利啦、 啊。嗯。 可以咧，可以通过到佢，达到佢嘅目标啦，可以入到佢自己心仪嘅大学啦，咁样咯。希望佢嘅努力唔好白费啦。咁、 嗯、 即使系失败都唔紧要嘅，爸爸妈妈啊，两个细路都会支持佢噶、 嗯。 所以咧，佢要努力加油啊，继、 嗯、 续坚持落去就得噶啦，唔好放弃啊，浩浩，我哋支持你啊！ 哇，好窝心啊！我相信浩浩都收到晒啦，同埋。细佬喺侧边都打紧气， 系啊，今年好特别啊，因为咧，除咗我个大仔之外咧，仲、有第二仔啦，佢今年要升中啦、希望我都祝佢今次都顺利可以入到去第一志愿啦。 哇，我觉得浩浩妈妈你最犀利，因为你同一时间即系两个仔仔都要帮手处理啊，同埋打气，你啲正能量要爆晒灯先得。 系啊，其实唔系啊，系三个先啱。 三个细嗰个都要啊， 三个 去嗰个升小学，哇，咁佢就好啲，可以入去个二哥哥学校啦，咁我就可以唔使咁烦住一个咯，系咯，唔使咁烦住一个啦， 系啊，你真系要加油啊！ 继续努力支持落去啊！ 嗯，好啦， 同埋所有嘅。全港嘅考生，今届嘅考生都系一定要坚持落去啊！ 收到晒你嘅打气噶啦，多谢晒你，浩浩妈妈。 但系我都仲想咧，因为有几个咧同佢哋同期嘅，因为佢哋一齐出世啦。咁我希望佢哋都系一样啦，有呢个希希妹妹啦，一一弟弟啦，恩赐弟弟啦，表妹啦，都系今届噶，希望佢哋加油努力坚持啊！ 系咯，咁希望你身边所有呢啲考生咧都可以俾你感染到啦，然之后。个个都正能量爆灯咁去应付考试啦， 希望啊，希望啊， 好啦， 个个都可以达到自己嘅目标，个个都可以冲破。 多谢晒你电话，浩浩妈妈， 多谢你啊，老威，我好中意你啊， 多谢多谢，拜拜， 拜拜。 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 Kitty， 早晨啊 O， 你好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同我哋分享下呢？ 啊，今晚七点搭七啦！啊，其实想问下你哋两位啊，你哋两位咧有冇身边啲朋友咧有呢个哮喘问题咧？ 以前我公公有咯， 系嘛？ 系啊， 哦， 要吸嗰啲机，即系细细部袋喺身嗰啲咧。 系，咁另外咧就。好多坊間咧，實在太多太多咧，即係啲誤解啊嚇。咁有啲人就哎呀，哮喘唔好做運動喎、啊。有啲人就話，又聽人哋講話，我個小朋友啊，細細個啊有哮喘嘅，跟住游水又好翻啊咁樣。 嗯、 究竟係咪即係兩件事係，就算佢唔游水都會好翻咧？大個嚇、啊， 關唔關事嘅咧？到底 關唔關事嘅咧？咁樣嚇，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可以睇下嚇。咁啊，尤其是咧。哮喘可唔可以做剧烈运动嘅咧？咁样，咁、另外咧，今集咧亦都会有唔同嘅专家讲解啊。成人同埋儿童哮喘患者日常生活中咧，系要留意啲乜嘢嘅？所以大人同细路可能系唔同嘅。咁、跟住咧就去到咧就而家到访呢个环节啦。咁、就系讲下呢个幼儿啦。啲嘢细路仔咧要瞓觉嘅时间比较长嘅，因为佢哋咧瞓觉嘅时候咧就佢哋生长激素比较劲啊，成长啊咁样等等嘅嘢啦。咁但系有啲小朋友咧就一啲瞓觉断断续续嘅，两三个钟头又醒下，系有啲甚至乎咧每个钟头都醒下嘅，令到家长好担心佢哋会唔会瞓得太少咧咁样，系啦， 系咪发噩梦啊？ 系咯，咁究竟有冇影响到 夜尿过多啊？ 小朋友 都有呢个 有啊，赖嘅啫，睬你傻啦，系啦，好啦，咁今日去到咧就系、是、我都好唔惯啊，今日星期四啊嘛， 系 咪？ 冇错。 通常八点咧就做议事论事嘅，除非佢即系投鼠休息啫。哦，改咗啊，改咗去星期五做啊。 咁今晚做咩？ 做咩咧？就系铿锵集嘅，唔系铿锵说嘅半小时版啊。 哦， 咁啊，题目就系主席人生。咁我睇下题目，我以为，咦，唔通又系？访问啊曾玉成，因为大家咧喺佢唔做主席之后，都系嗌佢做主席噶嘛。吓我今次就特别啲啦，系刘业强啊。 哦， 系啦，佢就系呢个新界乡议局主席啦，系现任嘅吓。哦，即系现任呢样嘢，佢哋都可以做好耐噶吓。咁咧就咁究竟啊，佢作为呢个新界原居民咧，更加系前新界乡议局主席刘黄发嘅长子。咁佢又继承咗爸爸嘅志愿，维护新界居民权益。其实都好难做嘅，你知唔知啊？即系有一方面又要同政府关系好啦，咁但系有时政府嘅政策咧，有啲新界嘅居民又觉得喂唔得咁嘅时候，咁啊点咧？佢即系几两难噶嗱，例如咧丁屋政策啦，乡郊发展呢啲咁嘅问题啦，都系好大挑战性啊！咁佢点可以领导呢个乡议局啊，迎向呢个未来咧？嗱，今晚就可以听听佢点讲啦。 好啊， 咁去到呢一个八点半有咩节目啊？ 八点半有 日常八点半 系啦。好多咩八点半嘅，因为悠闲八点半啊，无常八点半啊咁样。咁今日日常八点半咧就会区区小节啊，就会讲到港岛东区啊。咁啊，应该啊崔杰同唔系好熟啦。 我唔识啦，港岛东。 阿欧咧， 我都唔系好熟啊，东区少去系啊，我都 系啊咁样啊，即系我哋咧已经觉得哇，杏花村已经好远，台湾啊更加远啊。咁啊。东区有不少的码头呢都是随着城市发展而转变过甚至消失了的。咁艺术团体呢叫做艺术到家就会去到东区区议会咁得到呢个东区区议会资助出版了一本叫沿海小宅、不是吃得的小宅是即是杂记咁样。咁梳理呢东区各个码头的历史咁亦都记录了呢在生活在码头附近的居民的生活经历的。 可以 看看。除了湾仔码头是有水饺 的。有水饺。 究竟东区的码头又如何呢咁样。啊今晚悠游在四方呢就马拉松游世界啦。九点半啦。就去到一个地方就算你不跑步呢都睇下好。 好。 点解呢因为伊夫兰呢就是有摩洛哥小瑞士之称喎即是好靓喎。究竟他那个77公里的山径长跑又是怎样呢分三日才完成到的。今天可以看看啦。 好唔该嘉嘉。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完成荃威花园 R 座强制检测行动，大约46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结果全部呈阴性。卫生防护中心发现手中带有变种病毒的确诊印度裔男子和女友人曾经和朋友在柴湾聚会，部分参与者之后再和影湾员和最新确诊的菲佣在深水埗聚会，全部个案都确诊变种病毒。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虽然未知个案是不是涉及其他感染源头，但至少已经发现一条传播链，可以有助追踪。如果当局能够尽快切断相关的传播链，市民重视变种病毒确诊个案，愿意减少跨家庭聚会情况，相信第五波的疫情未必会一触即发。但他认为当局应该研究调整检测策略，透过抽取血液样本检测抗体水平，避免隐形个案流入社区。 文凭试历史科今日开考，历史科去年一条问及中日关系的试题被考评局取消，有考生话担心今年会再发生取消试题的情况，觉得压力大，所以改变备试策略，减少温习中日关系相关的内容，着重温习二战和冷战时期等的内容。又话如果今年选答题出现有关中国的题目，会避开不回答。但有考生认为去年取消试题对他影响不大，对自己有一定的信心，并表示教师有特别提醒要避免回答香港史或者其他敏感的题目，本身不会刻意避开与中国相关的试题，认为考试的重点并非要政治正确。24名民主派人士在去年6月4号晚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其中4人承认控罪，今朝早将会在区域法院判刑。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荃湾区议员岑傲辉、南区区议员袁家慧和观塘区议员梁海晴，法官之前表明社会服务令不是适当惩处。辩方早前求情的时候说，被告案发的时候未有干犯、意图干犯、煽动或者是鼓励任何暴力或者应受谴责的行为，集会一直是和平有序地进行。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四川和云南各有2宗，广东1宗，另外新增7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当日转为确诊的有2宗都是境外输入。内地至今有90,726宗确诊个案，4,636名患者死亡，85,776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667点，升247点，总成交金额10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31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10元，跌5毫；中国平安82.5元，升4毫；美团286.4元，跌6毫；复星医药48.85元，跌7.4；阿里巴巴220.8元，升8毫；友邦保险98.1元，升1元；盈富基金28.84元，升1.8毫；汇丰控股49.25元，升8.5毫；小米集团25.15元，升4.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9，日元109.33，瑞士法郎0.914，加元1.226，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91，欧元对美元1.201，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9,379点，升566点。港金现价报16,53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26美元，卖出1,786.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的龙尾近住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塞到新纽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多车嘅，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回复畅顺啦，大老山隧道沙田出九龙咧，仲有啲龙尾近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单车公园。港岛路面下角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嘅，近住美国银行中心嗰段咧比较多车。九龙方面，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至到钻石山段车多，行车缓慢噶。 而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伟业街之路都是比较多车。至于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仲是多车的，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骏景园。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净系俾个名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翻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边有咁易？一心想搵快钱，小心上咗毒贩嘅当。 保安局禁毒处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祈唔好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吊。 港台电视三十一演艺盛会呈现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与老鼠王》。 故事中女主角游走梦境同现实之间，由苏黎世芭蕾舞团亮丽演出。新一代编舞家斯普克结合古典与现代两种芭蕾舞编舞手法，精彩呈现浪漫奇幻的原著故事。 演艺盛会《胡桃夹子与老鼠王》，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平日或者你会对佢讲呢句说话， 去夜街又唔俾，好烦啊你！ 净系食细妹，唔食我真好偏心啊！ 我今晚唔翻嚟食饭啦， 唔使留汤俾我饮啦。 但系喺呢个特别嘅日子，你应该讲一句咩咧？ 妈咪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每位妈妈母亲节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啊，9:39，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Oh， 我哋摆咗一张相上去呢个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上面。 乜嘢相？ 就系我哋嘅工作照啦。 拍住相系，点样拍住相？系我哋拍照，你要有 like 呢一张相。啊，咁大家可以上去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嗰度啦，见到我哋张相就 like 一 like， 啊，打个招呼， 系啊，话俾我哋听你系听紧嘅咁样啦，打个招呼啦，我系听紧嘅， 我系做紧嘅， 我哋就做紧嘅， 我就话俾你听，我做紧嘅， 系啊， 你又听讲俾我听，你 呢啲叫咩互动咯？ 哦，咁样互动， 系啊，俾个 like 我哋啊，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倒立的启示。大家上体育堂的时候有没有做过倒立这个动作呢？当然有做过啦，靓仔时候上堂一定要试，就算上堂不用做，自己可能会玩过。好像我们这些年纪，靓仔时代过了很久，年代久远，很久没有做过倒立，亦都有可能你从来没有做过。我们用少少时间清楚地讲下何谓倒立先。平时我哋就系用双脚贴住喺地板度支撑一个人企响处嘅。倒立嘅意思即系调转，我哋用双手揿喺地板，然后支撑整个人调转头。简单嚟讲，就系双脚朝天，头向地。我见过有啲人平衡力好好，或者手臂力好强嘅，喺边度都可以就咁做到倒立。如果你嘅平衡力或者你未系咁好臂力，可能就要挨住埲墙做倒立。你都听过人讲，间唔中做倒立其实系一件对身体好嘅事。当然你不能够做太耐嘅，如果唔系就会将所有血液冲到去脑部， 咁就唔係几好啦。如果你未做过，就要一步一步试，最好就梗係有人喺你隔离嘅时候先好做啦，咁安全啲。呢、這个始终係有少少危险嘅动作㗎嘛。如果你曾经试过做倒立，仲记唔记得有啲乜嘢感觉呢？好攰囉，我就知啦。仲有呢，由于成个人调转咗，我哋做緊倒立嘅时候望嘅世界又真係调转埋。还记得以前年轻嘅时候上一啲体操堂，係呀，我都学过体操㗎，我都曾经可以打后空翻，不过係50年前嘅事啫。讲返倒立先啦，以前教我嘅老师，每当我哋练习緊倒立，都会要求我哋最低限度可以做到3分钟或以上嘅。其实真係好难坚持到，人係会攰㗎嘛。所以每当我哋支持唔住嘅时候，老师就会好大声讲呢一句，你得嘅。你得嘅意思最简单不过啦，就係、是、叫你相信自己一定得。老师大声嗌你得嘅呢个印象好深刻。每次做倒立开始攰嘅时候，双眼望緊嘅世界又调转咗，觉得我平时睇嘅嘢或者用嘅力完全唔同晒。然后我就会諗起老师讲嘅你得嘅。有时候我睇呢个世界同做倒立时候望嘅角度都系咁。未必一定系事事顺利。任何事情都有机会180度调转添。明明觉得自己行得好顺，但是所有的嘢突然间就会不似预期。平时我会双脚贴地，无端端又会变得坚离地，仲要我哋望嘅世界完全调转咗。每当自己攰到想跌低嘅时候，我就会同自己讲：你得嘅。唔知点解就可以爆发到小宇宙，突然之间全身好似打通任督二脉一样。潜在的能力就爆发出来，跟住又可以顶到好耐。当生活好似做咗倒立咁，180度转变，睇嘅嘢调转晒。呢、这个时候自己同自己讲声你得嘅，你就会再有能力支撑起成个人，无论世界点样转都难唔到你。而且间唔中做下倒立会令到我哋身体健康啲。逆境当顺境，训练我哋转个角度望呢个世界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钟。 总觉得有股压迫紧紧贴在我胸口，像地狱般的火燃烧过，红了我。你和我压抑太久，需要心灵上的自由。人为什么要互相战斗，像一只野兽？ 要 想要飞上天空，却还是在原地不动。哦，远离邪恶诱惑。 你就努力奋斗，空气却变稀薄，总觉得有股压迫紧紧贴在我胸口，像地狱般的火燃烧过，红了我。你和我压抑太久，需要心灵上的自由。自由，人为什么要互相战斗，像一只野兽？想要飞上天空，却还是在原地。 咪食住， 点解呀？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昨晚咧就整咗呢个白酒忌廉。 咩 芝士青巧系啦，其实呢个好似之前有讲过少少噶，我唔记得，因为我都几中意整呢个餸嘅，因为系零难度啦，而且咧都几容易整得好食嘅， 简单咯、啊， 简单、啊、 本身青巧咧、你买翻嚟咧，可能五啊零六啊蚊一包咧，如果买啲优质少少咧，其实都够做 嘅。系啊，唔系我就系唔明点解成日出去食西餐咧。百几二百蚊得个十几廿粒，有冇搞错？ 嗰啲系咪因为新鲜青口咧？你觉得？ 唔系，其实我喺一啲即系叫做大型啲嘅超级市场啦，佢都有啲法国青口，我都有买过嘅，即系靓嘅，佢话系百几蚊一包啦。但系百几蚊一包有成四五十粒咁样嘅喎，系啦，即系佢系个壳系细只啲嘅，咁但系个肉咧好饱满嘅。咁不过寻晚我咧就系用啲智利嘅青口，好平嘅就都系几十蚊咁样一大包咁样啦。咁佢就冇嗰啲怪味嘅，因为有啲人就话唔同嘅产地咧，譬如纽西兰啊、澳洲啊，咁佢哋有唔同嘅味道嘅。系、啊，有时你出街食到啲青口，好似有阵臭臭地嘅味啊。 应该少啲，因为本身煮青口咧，好多人都中意用到比较浓烈啲嘅调味。嗱，头先你讲话会落白酒啦， 系啊， 会落好多 忌廉啦、 啊，忌廉啦、啊，跟住再加一啲白汁啦，再加好多唔同嘅香草落去， 系系。 其实乜嘢味都劈晒，我自己咧就真系好少食到咧。原先青口嗰種鮮味嘅，出街食飯啦，咁、 哦、 更加咧就係俾個殼闢咗，有時個殼真係超大， 係裡面好細粒咁樣， 一嚿肉啊超細， 係 ，所以我有陣時都驚驚地啊，出街食飯叫青口，所以反而咧就喺屋企咧自己煮嘅時候就會買啲好啲嘅青口煮嚟食。 最緊要咧係因為尋日個汁咧教得幾好，平時咧就我都係白酒忌廉啦，咁最近咧我發現咗有一隻片裝嘅芝士咧，佢有香草味嘅，叫做香草芝士。咁我最近譬如我煮雞啊忌廉雞啊或者煮呢个青口咧，我都摆一块落去煮溶佢，咁就味道又再浓郁少少咯。咁我嗰个汁其实最即系好简单嘅做法咧，就系你用牛油啦，少少橄榄油啦，就爆香咗啲洋葱粒先啦，或者洋葱丝啦，你中意切丝就切丝啦。咁爆香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将洗干净嘅青口。不过洗干净之后咧，最紧要你系即系擎翻干水，因为煮煮下佢都会有啲水出嘅。咁所以如果你本身都濕咧，咁可能個汁就會稀咗啦。咁、你放埋嗰啲青口落去炒一炒啦，其實好快佢就熟噶啦嘛。咁與此同時咧，你就可以加白酒同埋忌廉。咁尋日咧，我加咗少少雞湯，即係兩湯匙左右啦。因為用剩 豐富啲啦， 豐富啲啦，同埋用剩咁啊，唔好嘥啦，咁啊加少少，其實都係吊一吊味啫。本身青口佢都有即係海水嘅鹹味，所以唔需要特登落鹽噶啦。咁跟住最後咧，你就再加埋我頭先所講嗰個香草片裝芝士落去煮溶。佢咧，咁个汁已经超好食，系啦，咁淋上碟之前，你就加少少黑胡椒啦，加少少番西，即系绿色啦。 你谂下几多香料，你头先落咗，所以我成日话咧。你青口咧，你想食到青口个肉质明白嘅， 系， 但青口真正嘅味道，好多人都食唔到嘅。 但系咧，最紧要嗰个汁咧，点解啲人咁中意咁浓味咧？因为嗰个汁咧，佢系索咗青口嗰啲 少少味鲜 海鲜嘅味道啊。咁好多人就中意嚟点包啦。咁寻晚咧。我就撒咗少少通粉咧，即系食完嗰、那个青口之后，剩翻一大烹汁，咁有好多洋葱喺度，其实都仲系好香嘅。咁我就攞埋去咧，就煮一煮嗰、那个通粉、通心粉，再加多少少芝士粉喺上面咧，就变咗 mac and cheese 啦。哇！跟住我就觉得都几实惠喎。其实呢一味餸可以即系你斋食青口唔饱，就嗰啲汁都唔好嘥啦。煮埋个通粉落去咧，真系几正啊！ 咁啊，可以试下啦，呢一个食谱。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最近我弟弟有两个的玩具，他都突然之间好像跳跃式地喜欢多了。第一个呢就是机械兽，机械兽即系钟哥之前送了一副俾仔仔啦，佢终于在前两日咧系凭佢自己一个人力量砌晒啦， 诶自己啊， 系、 哦、 啊，即系去到某一啲位咧，佢砌嘅时候咁样，佢话爸爸我真系唔识砌，呢、這个砌嚟就砌，因为佢之前可能有个组件佢已经砌错咗，咁系咪搵唔到啲窿啊，入唔到新嗰啲组件入去啦咁样，即系总之砌错咗啦，跟住我咧望一望嘅时候咧。我会帮佢纠正翻之前嗰个错误，然后帮佢砌一次，跟住我会拆咗佢，然后一即系拆几步啫，跟住就嗱，我呢个咧帮你砌一次， 睇咯，你睇咗咯，跟住我拆翻嗰个步骤，你自己再睇翻佢。所以经过呢个咁长时间嘅磨练之后咧，佢终于咧就成功砌咗啦。咁啊，而一揿个安制嘅时候，嗰即系因为暴龙啊嘛，咁啊嘅嘅嘅咁啊一路行， 会喐噶，原来 会喐噶。 我以为模型嚟， 因为佢 用电嘅行。 即系中哥讲啱啊咩啊？最好玩嘅地方咧就系你砌完之后咧，你一路又砌，一路砌，你会见到就原来啊加个摩打，加个齿轮喺边度，然后嗰啲嘢放呢一个位嘅时候，佢就会咁样喐啦。咁啊一路行嘅时候咧，佢就两只脚喺度喐啦，跟住佢连埋只手咧同个口咧都会喐埋噶。 系啊，联动啊， 系啦，联动嘅。咁啊 有一样嘢我唔系好明啊。点解你帮佢砌咗之后，你要拆翻散佢咧？等佢再砌一次咧？ 唔系，我唔系全部拆晒嘅。 我知道，即系拆 拆少少啫。 点解咧？ 我想等佢自己砌咯。 即系好似咧，如果你阿爸，你买一层楼俾个仔，嗱，我买层楼俾你啦，跟住你即刻你唔好住，然后卖翻佢。你想要啊？你自己买过啦，咁样咁样意思嘅啫。 如果可以用层楼做单位嘅，咁又唔错嘅。可惜我真系攞住一个机械兽咧。咁、但系我都系想佢。尝试下多啲用脑筋自己解决，我教咗佢之后，佢都希望佢自己可以解决到嘅。好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自己仔仔都好中意就系砌嗰啲积木啊，嗰啲积木咧，哇！我喺网上面见到有个人咧砌一架机械人力奇大亚斯，嗱，中哥应该识啦， 系高达啊， 系啦，红色嘅，哇！ 二世高达嘅型号啊， 冇错啦，佢竟然间咧可以将嗰个力奇大亚斯咧。是砌到神还原一样，即系力奇大师佢本身系冇出过一个积木嘅，系啦，冇出过嘅。咁入边可能嘅嗰、那个驾驶员，驾驶员都系冇。咁但系佢每一样嘢佢就揾翻晒呢个积木系列嘅，我要咩款嘅，佢就去揾咯。 你轻松讲啦，你已经流失咗阿崔杰彤同埋阿林慧呢啲听众噶啦，都唔知道你讲紧乜嘢。 机械人啦、 啊，师咁样。 我知道，即系揾积木砌一个你觉得栩栩如生、神还原嘅机械人。 系啦，喂，原来咧都有好多嘢可以俾小朋友咧试下用嗰啲积木神还原，因为我哋买翻嚟嘅时候咧就一盒啦。例如嗰一盒咧系砌个钟楼嘅，咁你就攞晒啲就系组件就砌一个钟楼啦。咁但系原来可以咧将佢变成其他嘢嘅，但系。有嗰啲組件你就另外可能上網訂，或者直頭去邊度 可以買散件嘅。 係啊，而家有得就咁買唔同顏色、唔同形狀嘅。 咦係喎 ，Bobby 你都砌積木 嘅 喎。 係啊， 咦係喎，你女女有冇砌啊？ 有啊。 佢通常會砌咩啊？佢 你知唔知咧？原來而家買積木咧好笑㗎，係斷稱㗎，即係某一個 gram 數咧就某一個價錢，你可以自己去揀唔同顏色同款式嘅。咁我舊年嘅情人節咧，我就買咗幾個唔同顏色嘅嘢，我就心諗。谂住引导佢啊，可以砌啲心心啊，砌啲靓嘢出嚟啦。点知佢砌晒做其他嘢，所以冇所谓啦。 自由发挥 啊，创意嘅嘢。 喂，其实因为嗰啲咧，即系Barbie 讲得啊嘛，端称去到买嗰啲积木咧，有个好处就系你可以即系发挥自己嘅创意。因为通常咧，我买嗰啲一盒二盒俾佢咧，佢就会太过跟住嗰、那个。嗰、那個方法啊，跟住個 menu 去到砌，其實係嘅，因為佢都可以砌到一樣嘢啦。咁但係咧，我又發覺原來買一扎翻嚟咧，由佢自己砌，或者甚至乎同佢講話，你見唔到爸爸個樣啊？你實砌爸爸個樣出嚟，即係佢成日都覺得冇可能嘅，就話俾佢聽，其實唔會冇可能。呢、這個世界只要你有心，你就可以砌到爸爸個樣出嚟。 咁爸爸，你有冇自己攞啲模型自己砌一砌自己嘅樣出嚟？ 我唔係好 先砌一次係嘛？哦， 係啊，要同佢砌下 嘅。有個還原度，你唔驚傷心啊？第一佢砌咗個唔知咩出嚟，阿爸呢個係你嚟嘅，我照你個樣砌喎。 叫佢再砌過咯。嗱、哦，佢砌得真咧係一件事，砌得靚咧又第二件事嘛。我梗係想佢砌得靚啦，係咪先？ 又要靚又要真啦、 啊，又要靚又要真啦、啊。咁但係咧，即係玩具有陣時候我都發覺一樣嘢。頭先喺出邊同阿鐘哥傾嘅時候咧，喂，玩具原来咧，我哋好多时都俾一个好特定嘅模式咧规范咗自己。玩玩具就系咁玩，储玩具咧就系储嘅，即系好似我哋成日都话，你买一盒嘅玩具翻嚟，一盒咧就我嚟储嘅，一盒我嚟玩嘅，一盒我嚟观赏嘅， 摆 啊 嘛。 系啦，咁但系原来玩具咧啊，好容易咧就会失去咗一个佢自己玩嘅真正意义。系啦，就系、是。真系我嚟俾人玩 Toy Story 嘅道理 ，Toy Story 嘅道理， 同佢玩先得噶。 系啊， 唔可以摆个盒度嘅。 系啊，而家我就系要训练仔仔，因为佢都已经开始有一个洁癖系咩咧？ 系 中意储玩具。 嗯， 我唔知点解佢会有呢个 concept。 咁咪似阿 O 咯，即系将来卖出去啊嘛。 投资升值， 投资 O to O 啊，真系 冇啦，冇再玩啦，玩具系。 唔系咁，即系唔系净系玩具，其中一样嘢啫。总之就系买翻嚟摆到唔好喐。 嗯， 譬如嗰对波鞋，买翻嚟唔好着， 系啊，唔好着。 将来 呢个储物癖咧，其实我哋各人都有一种储物癖。嗱、崔杰同一人先讲。嗱、钟哥啊，玩玩具啦，系咪先储玩具啦 ？Bobby 就文具控啦。小白，你而家培养到你个公子都有储物癖啦。你头先讲啊嘛，我都有储第二啲嘢。 Kitty， 你有冇储下嘢咧？咁样 储下嘢，你觉得我储咩啊？ 嗯，储啲恋爱嘅故事咯，可能系系咪啊？会咁浪 漫？唔系特登储噶， 收成期啊，系咪？收成期啦， 缘分嚟到我都冇计噶。 咁啊好啊， 唔系我自己以前有储嘢嘅，即系冇唔系自己搬出嚟住嘅时候咧，咁有阿妈喺屋企咧，咁佢会帮我执得靓靓，我就储嗰啲食物模型咯。咁但系嗰啲好烦嘅，因为虽然我有啲嘢笠住佢啦，即系有透明胶箱笠住佢啦。 好细件，好细件嗰啲啊。 系啊，但系咧其实都压好多位嘅，同埋都几贵。你谂下六七十蚊一盒，跟住得几粒，系啊，你储咩啊？ 我储玩具咯，头先咪讲咗咯。 但系点解崔杰同你而家唔储啊？ 因为屋企冇咁多位，同埋唔想咁多打扫嘅功夫， 要打理好麻烦。 即系讲嚟讲去，你就以前将阿妈当咗做工人咁使。 唔系，妈妈系好伟大嘅。母亲节，母亲节咧，我就会同佢食饭。 要啦，要啦。 多谢妈妈。 咁但系小朋友系啊，有阵时咧应该俾佢哋多啲咧去搵一啲启发性嘅玩具。即系譬如我仔仔都系，佢有时话爸爸你呢个新嘅公仔买咗翻。嚟唔好玩啦！佢真系会一买翻嚟，佢就同我爸爸，你帮我影咗相先，影得好靓。影完好靓之后咧，我哋就搵个地方摆起佢。我都打咗个突，跟住我就同佢翻。其实咧呢、這个都系可以我嚟玩嘅，你唔好玩烂佢咁就得噶啦。如果唔系玩具咧，就冇咗玩具嗰个意义噶啦。咁样， 其实系咪佢唔想玩啊？ 唔系啊，佢中意噶。 跟住睇下电影咯，睇下 Toy Story 咯。 系啊，即系譬如之前我有个 Alice 嘅公仔咧，买翻嚟嘅时候，佢都同我讲啊，爸爸，我哋去行山，我哋不如带埋个 Alice 公仔，不过你记住攞住个袋笠住佢，唔好整污糟同埋唔好整烂，因为我哋要拎佢影相，我都唔知点解佢会识呢啲嘢噶。 Alex 咧，即系蒙面超人 Alex 一个，你再咁讲咧，又流失咗阿崔杰同或者留下啲顾客噶啦。 唔系，我有听嘅，不过唔明啫，唔紧要嘅。唔系，其实我谂佢你自己都会影相啊嘛，跟住你学你， 可能系啦。 你其实系咪自己平时都系咁噶？你唔讲 唔系啊？所以我而家要教翻佢玩具。是真的用来玩的，无论大人定细路，玩具都是要玩的。 唔系，但系另一边厢，我觉得他懂得爱惜他拥有的嘢咧，都是很值得嘉许佢嘅，系啦，即系好过玩完之后周围劈啊，或者玩有佢玩烂。 车仔咯，呢个车仔要守啊，因为 Kitty 姐姐送的。 光第一次做完啦，听日再见啦。 崔杰彤，点解讲得咁快呢？ 我好赶啊！ 乜嘢事咁急啊？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带着啲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慢讲啦， 阿欧、林慧、白元浩等紧我啊！ 有乜嘢要做呢？ 阵间十点半，晨光第一线会有 Facebook Live， 边度有得睇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有得睇啊！阵间见。